中央委员会书记局会议，探讨主要党务问题。会议主要讨论在党内树立遵守纪律的风气，将一些党干部中出现的逞威风、耍官僚等不健康而非革命性行为作为目标，进行强度更高的斗争的问题。金正恩说要实施严格的监督工作体系和纪律审议秩序，严正的处分制度，以铁的纪律彻底保障实现党中央的唯一领导的工作和党的广泛政治活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1点，跌536点，成交金额4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34点，跌咗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5，跌5.3；恒生中国企业75.7，跌9；腾讯控股系384.6，跌咗11.8；美团系197.7，跌咗3.5；京东集团243.2，跌咗7.6；友邦保险77.9，跌3元；比亚迪股份318.6，升咗2.92仙；盈富基金21.56，跌咗5.6；达利食品3.93，跌4仙；快手系87.5，升1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37，瑞士法郎7.943，澳元5.502，加元是6.128，新西兰元4.97，欧元8.235，每百日元对港元5.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29点，跌794点。港金报17,530元，升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45美元，卖出1,86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就讲新界区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慢线咧，头先就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家坏巴士咧就埋咗去路肩啦，咁所以大老山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水景基地一段咧仍然系车多，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的交通意外咧，大约在4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过海的情况，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油站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继续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的部分行车线呢，在每日的早上7点到9点和6点至8点就会开放给小型的车辆使用，其余的时间呢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即是说现在呢就是封闭了北潭坳的部分路段。 九巴路线94号仍然要改道行驶。另外专线小巴7号呢就会在指定的时段提供临时服务，来往西贡和海下会途经黄石码头，就维持每30分钟一班。由西贡开出呢就是早上的6:30至7:09，下午就5:30至7:30。另外由海下开出就是早上7:00到8:30，同埋黄昏嘅6:30至7:09噶，咁要搭呢一班7号嘅专线小巴朋友咧，就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海典轩二座、半山区坚道66号金庭居、大埔宝雅苑、日和阁、鸭脷洲海怡半岛美长阁、东涌海堤湾畔二座、马鞍山耀安村耀和楼、鲗鱼涌太古城银柏阁、将军澳怡心园五座、青衣盈翠半岛五座、坚尼地城宏都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嘅纪云和喺遇见长义之前，佢最大嘅愿望系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嘅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佢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佢嘅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嘅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娇钟欣彤。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龙虎榜盘州精选， 离末日仲有。 Baby, that's the right time, 但世界有个限期，穿梭深宵的轨迹，浪漫就要即兴。Don't you know that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just the end of the world, ain't gotta hesitate, just play, 记录最好与否性。 之前我哋嘅电话咪试过收到警报信息嘅 ，Sabrina 话当时咧佢真系有世界末日嘅感觉，而且当刻只系得自己一个，突然间佢就谂，如果末日即将发生，佢会有咩想做，有咩人想见呢？激发佢要写一首关于末日嘅作品，作曲填词张曼莎 Lucy， 编曲 Lucy T 妈，监制 T 妈。 Yeah, 生中注定，从不信宿命，只想与你度过。什么都不要，剩低一心跳，不想与你分开。 上班两个星期连升八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曼莎 featuring Lucy 到时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开开心心，星期一，我是梁继章。 星期一咧，哇，真系好开心，可以翻嚟咧，我见到两位嘅拍档又可以同大家做节目啊！ Yeah. 我好似个心情可以细一，我系细一锐。 等等等，等咗几日，终于等到一个头等节目。有头等节目主持人，两位早晨。 喂，但系有啲矛盾性喎，老师，我哋系头等节目，但我哋中意你下流浴室喎，真系吓。咁到底系头等定下流咧？真系我想问。 头等都有啲下流嘢嘅，系咪？ 即系等于下流嘢都有啲上等嘢嘅， 系咪先？冇绝对嘅，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啊嘛。哇！ 出卖年纪系， 真系啦。出卖年纪呢一句嘢真系好好啊，成 日冇错，或者点？只系汽水咁简单，呢啲真系好多年都记得啊！ 正啊！ 点知系节目咁简单？每个星期一至五下10:00到1:00，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哋三个。都唔中意玩芭比啊，马律师，你冇出？ 我中意玩阿 Ken 多啲。Mom Barbie， let's go party。 快活人啦，咁咧嗱，其实咧人咧系注定咧系随住呢一个年纪咧会有啲嘅变化嘅，即系嗰个叫人嘅生理啊， 系啊， 等等啊， 身体啊， 系啊，系啊， 都变啊。 咁今日咧有篇文章，佢就话 check 下你到底有冇初老嘅 現象 有啦， 有冇咧？初老啫，所以大家就算 唔係咯，係啦，有點會冇咧？ 唔係咁，起碼你會知道咯，係啊。咁你可以都可以即係做翻多啲運動啊，諸如處理，諸如處理啦嚇。好啦，咁呢一個咧，初老嘅第一咧，好得意嘅呢一個。最初我唔係好明點解要咁樣，後屘睇下睇下咧，我就明啦嚇。佢咧就係話咧，叫你揾把尺，呢一把尺咧就係調轉佢，咁跟住咧就一放手，咁跟住咧睇下你捉到，係啊，你咁叻嘅。 因为我玩过嘛， 哦，你玩过呢、這 个，系啊，系 啊, 啊, 啊, 啊， 我成功啦 ，OK 喎， 喺边个嘅？ 你我啱 唔 啱啊？ 因为我有时候我会玩、啊、玩下呢啲咁样嘅，即系有时啲咩 BBC 啊，咪啲 documentary， 系啊，系啊，做啲游戏玩啊， 你试下嘅就系你一分钟里面嘅话，你起身坐低起身坐低可以几多次？咁跟住若果你话喺一分钟内嘅咧 under 几多次嘅话咧，你就可以有初老嘅现象啊！咁嗰啲你一定玩噶嘛，即系 玩下冇所谓嘅， 系啊，玩下 啫 嘛，又唔使吓自己。 系啦，咁呢一个咧，佢话如果捉到十寸咧。即係啱啱嗰把尺，嗱揾把尺，點解用尺咧？因為你一放手咧，一捉，睇下你捉到邊一個位， 睇個反應啊！ 睇下個反應。咁、如果你係十寸咧就 OK 啦嚇，十五寸咧就少少啦，又唔係真係好多嘅咁嘅樣嚇。咁、另外咧，另一個咧就係話睇下你咧。單膝啊，縮起一隻膝頭哥， 單腳企、 單腳縮起一隻， 係啦，即係單腳企嘛，單腳企係 啦係啦，冇錯啦， 即係所謂叫金雞獨立。 系啦，咁如果你能够支持到二十秒以上咧，系 very good 嘅。 好，试下先， 得唔得啊？阿马老师 ，OK， 嚟，开始，三二一，嚟啊！哇，系有少少震震地， 做咗几耐嚟？ 你都指住我嘅，系啦，嗱，开始唔掂啊，系啦，冇啊，佢二十秒应该得噶，哇，唔得啊，冇啦，已经跌咗啦。 啊、 如果是不可以支持到的话呢就有这个就是初老的现象是不 是是 是给自己一分唔该。 三分。 好 你刚才你支持了几多秒 他大约我想不打他没了廿秒好耐啊。 廿秒好耐啊。 当时 你花了几 少 时 了 是啦、okay,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嘴唇会越来越薄因为丧失那个叫骨胶原、你发觉自己的嘴唇有没有越来越薄 是的、是的。所以你咪见到呢美国特别好喜欢的嘛。啲女人呢咪将佢打到呢一个二个好像吮抢嘴咁样。 啊是喎是喎是喎。是喎你感觉是喎。我而家突然间想为什么叫啲女明星咁鍾意打嗰个嘴唇我原来。我即系想 打到佢好似俾嗰啲蜜蜂针完咁样噶。 问一问啊， 咩？ 江中平老师先， 系 睇下点个嘴唇点样搞先。 打到佢好大咯， 系哦， 系 大。 但系通常咧， 老啊嘛， 打完之后个嘴唇仲肉酸咗嘅。 系啊。 你覺唔覺得 啊？係啊，佢哋合唔埋噶，打到好似嗰啲核突核突公仔咁 樣，漢堡包咁喎打到。 係啊，但係冇話你嗰啲係會上癮嘅， 會上癮 嘅。我嘅意思唔係話嗰啲藥會上癮， 我知道 而係你嘅就係你 整開又整， 冇錯，你係不歸路嚟嘅。 哦、okay, 好 的 另外呢佢嗰个平衡会越来越差。 啱啊同意啊。 平衡力会越来越差。係啦好容易跌倒啊。 我成日都 係啦。呢个我好耐啦已经。可能我都嗰头。 咦咁你真係十几岁开始已经初老 喎。係啦 ,close to 嗰头。 十几岁。 十几 岁开始初老。另外呢就话你越来越觉得拎重嘢呢係会有啲困难。即係譬如举个例。 同意啊。 你以前呢拎一个重量呢你係仲可以健步如飞嘅。 冇错。 而家拎呢个重量，你觉得哇，好、 啊、 难顶、 啊。 净系超市买米就知啦。以前我买八公斤，而家五公斤就算数。 真系，其实因为买少咗 系 咪？ 系啊， 除咗 费事拎啊， 除咗米咧，有一样嘢系好重嘅水。汽水、啤酒，即总之所有 liquid 都 系 好重的，你系留意啊？ 咁我买迷你罐嗰啲咯，真系啊！ 咁你不如唔好买， 系又要饮啊？ 饮啊！你系咯？点解唔买？ 我唔会买迷你罐，迷你罐。 其实迷你罐几好， 几好 噶、 啊。 当原来你惯咗咧，你系唔使用咁多噶、 啊 okay。 你唔觉得一罐其实好多时候你剩翻，剩 翻一半其实 系饮唔晒。系咯，系咯， 点 解 唔 系迷你罐啊？ 唔好饮啦， 迷你罐啦、啊。 汽水就系咁咩？ 系啊，我觉得迷你罐系比上个年纪正买 嘅。系啊， 因为 嗱， 我次次咧就好挣扎啦，因为咧好多超市都玩呢样嘢嘅，就系两托咧就平啲啊嘛。但喂，拎两托有时 真系， 因为我唔系净。买汽水噶嘛，我仲买其他嘢噶嘛，买完其他嘢再拎两托汽水，哇！我有一次咧，我真系 唔好啊， 系啦，虽然我超级市场离我屋企咧都系行啊五分钟路，但系咧嗰段路真系难拎到咧。 系 啊，仲有一个初老嘅现象嘅就系你去买嘢嘅时候嘅话咧，你会拉架车仔。 啊，我仲未出动嗰部车仔， 你唔会， 你出动咗啦？ 我 开始啦。 点解啊？ 哎呀， 佢自己有购物车噶，你唔用嗰啲购物车。 你拎翻屋企嘅 拎翻屋企啊，可以拍埋一块板嗰啲啊。 你要远唔远噶？ 我梗系远啦，同埋我就系一个礼拜买一次嘛。 吓，咁 所以我 哋 要买好多嘢。 系啦， 以前系好巴闭噶，以前可以咁样攞住咁 啊 就。 系啊，几型啊！ 四五个咁嘅背心胶袋嘅都冇问题，而家真系唔。 而家真系唔好啦。 而家分开三次行，摆低先。跟住啲嘢就系两袋拎去嘅啫，掉翻转头有两袋拎翻。 唔好夹硬嚟， 真系攞唔到。 唔好夹硬嚟， 系啊， 因为整亲条腰。 冇错啊，重中之重就即系条腰紧要啊，所以唔好食咁多饭。所以你每次买五公斤算数。 冇错，所以我哋而家已经开始嘅就系嗰啲手啲拖嗰啲车仔。 哦，其实好肉酸嘅，冇车仔。 我知，咁但系点啫？冇办法啦。 现实紧要啲，系啊， 咁啊系，咁啊。 另外有佢话咧，皮肤啊之变得暗哑。颜色啊，即系冇以前嗰种年轻嘅光泽， 真系冇办法啦。 嗯，系啦，冇错。 你咪搽啲油咯，即系吴刚师傅咁啊。 唔系你化妆其实有嘅，而家有一啲粉底咧，其实基本上系真系几好噶。佢话有一种叫珠光，即系当你一搽完之后嘅话咧，好似有嗰啲，嗯，因为佢有嗰啲嘅就一粒粒嗰啲，好似好似珍珠咁嘅感觉。诶，闪粉又过分一隻啦。咁其实佢就会俾你嗰啲譬如暗黑啲嘅皮肤嘅话，可以有翻少。 会唔会晒少啲太阳会好啲咧？嗬？ 唔关事， 都唔关事， 老啦，嗰啲色斑出嚟啦。 哦，呢个亦都系佢另外一个 系啦， 亦都系色斑 唔均匀，系咪？ 啲老人斑出晒嚟。 点止老人斑咧？有时有白斑添啊！有冇见到啊？ 有 啲一点点白色 嘅，都 有 啊， 有 啊， 有冇老虎斑啊？ 老虎斑，老虎斑嘅就可以蒸嘅。 系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开始咧你嗰啲血脉啊，即系嗰啲叫咩啊？蓝色嗰啲血管咧， 走出嚟啊， 越嚟越现啊，同啲血。啲黑斑一樣啊，走曬出嚟啦，咁樣咯。 OK， 咁當然另外不用再提的就是視力啦，嚇會有少少老花啦， 老花啦。 另外一個咧，嗱男仔女仔都係喎，佢話咧胸部會下垂，男仔都係喎，甚至係 咩？ 係啊，即係佢咁講。 我唔知，你哋有嘅咩？ 我唔知啊， 即係嗰啲叫肌，嗰啲叫啲肉啊，向下有少少 向 下，向下。 哇！如果我肚腩下垂，唔係好核突， 你已經係啦。如果唔係你點解咩皮都脱 咗落去？咦？ 哦，你嚟谂，即系你点解你唔谂住话要减咗佢嘅话，等佢唔会下垂咧？ 系 咪？系啊，你个咩智慧嚟嘅？咩逻辑？我想问， 年纪大， 就系惊佢，仲要惊佢下垂。即系其实你觉得你仲要驮住佢过，即系几廿年啦，系嘛？ 佢系谂住咁 过世系咪？驮住佢过世， 佢个宝贝嚟噶啦， 系 啊。 好，仲有冇？ 冇啦，就系大家留意下咁啊。做翻啲即系运动啊，健康飲食啊，咁可以咧缓减嗰个。 我仲发现一样嘢，我开始缩水啦。 系啊， 我 矮啊。 冇系啊，冇以前咁高啦。 乜嘢啊？个人 高度啊，系啊，矮咗啊，我觉得。 嗯。 好唔开心。 矮咗几多啊？有冇度过啊？ 唔知，可能都有一寸两寸。 你点样比较噶？即系你点知道自己矮？你真系好似画八尺咁样噶？ 唔系啊，我觉得以前譬如话啲柜咧，我好易好轻松咁样开门，唔使度噶啦，就一定系嗰啲嘢嚟噶啦。 嗯， 好唔开心啊！ 我系不嬲都矮嘅，所以我就冇乜所谓。 习惯 系啊，不嬲都系揾嗰啲手啲钳啲啊。对于我嚟讲冇乜嘢，因为嗰碌嘢要长啲， 都系用碌嘢啫。 你冇用过啊？即系 冇啊！ 就 係 一隻手夾 嗰啲玩具， 我真係揾嚟攞嗰啲櫃上好高嗰啲嘢。 但係重嘢你唔好用嗰啲啊，唔夠嘅。 我知，但係你會，因為你會攞乜嘢咧？攞廁紙。至於你又會擺喺嗰啲度好遠好遠啲噶嘛？咁我就會有一個咧，嗰啲伸縮嘅手，咦？咁啊，跟住咧夾佢個夾， 好 high tech 啊！你 係啊，嗰碌嘢要再較長啲。 我就用個夾，即係嗰啲煮飯嗰啲咧，銀色嗰啲咧，夾 嘢 夾夾咯， 湯啊嘛， 係啊，夾夾嘢咯， 夾沙律嗰啲啊嘛， 係啊，嗰啲都 OK 幾好用嘅， 係 啊。 我哋呢啲老人家智慧，你哋唔好笑啊， 冇錯， 打照軍體也相同， 因為咧點？喺用嗰个嘢夹咧，因为担凳仔擒上去咧好危险， 系啊， 会跣 噶，我试过啊， 系啊， 系啊，向前扑嗰就冚落， 真系噶， 冚唔系我讲啫，即系你会有啲咁嘅家居意外， 系啊，小心啲啊，同埋呢个年纪咧跌一跌咧好危险， 系啊，失救跟住， 哎呀，咩 咁大家利是讲乜嘢， 唔系你真系 啊嘛， 又未安， 我哋又帮佢 relax， 唔系咯，未装平安钟。而家听讲话有啲 portable 嗰啲平安钟啊， 更 新啊，更 新嘅，真系 系啊， 其实 嗰个真 系应该 嘅 噃，因为你真系行嚟行去咁啊，睇住你边个位啫。 嗱，但又咁樣嗱，如果你話有一啲嘅智能手錶嘅話咧，就有呢個好處啦。 哦、啊，追蹤你 係啦，呢智能手錶因為佢有一個嘅就係唔錯嘅。譬如可能嘅就係你戴咗個手錶啦，你維持一個佢會認為係異常嘅位置，即係你嘅身體喺一個異常嘅位置，就係、是、你跌低咗嘅話，你個錶咪會側咗啊。係。咁如果係唔知好似60秒啊，定係幾你自己教嘅2分鐘裡面嘅話咧、你係維持一個佢覺得係異常嘅體位，唔係應該用體位。對不起 唔紧要，今日吓用体位提早开始，点解啫？冇所谓， 体位冇问题啊。 位置嘅 阿李阿李小姐好丰富，啲形容词，佢想象力都好丰富。 我话你听，我听日下楼教室就按你呢一个智能家居，俾啲智能嘢你玩下。 咁佢就会 不正常啲体位 通知你屋企人嘅， 系啊，危险危险， 嗰个系几好嘅，即系我会打电话俾佢啊。 系啊， 我知啊，叫你打电话俾佢睇下。 但如果打俾老婆，咦，我都唔系同佢一齐。 你一早唔教啊，你老婆啊嘛，你要叫打俾小三。 O K， 对唔住啊，唔好意思。 啲线乱晒， 乱晒乱晒。喂，系咪陈太？唔系喎。 但你哋老公而家有事喎、 啊。哎，我翻嚟啦，10:30。 好热啊， 讲翻嚟睇头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同医管局辖下13类指定医疗处所，今日起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包括医管局专科门诊诊所、妇女健康中心同地区康健中心等。如果未接种疫苗人士，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黄立己话。明白有市民不理解或者不为意新安排，例如不知道针数要求或者只做了快速测试，因此初期会弹性处理，现场亦有职员协助病人，让他们能够就诊。黄立己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一些真正不适合接种疫苗人士，医生会发出豁免证明，如果有关人士因为一些误解而未接种疫苗，医管局会有职员详细解释，亦可以安排为他们接种疫苗，希望下次复诊时已经配合疫苗通行证要求。何文田村景文楼早上大约7:35完成围封强制检测行动，期间1830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当中发现16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区域内派员到访717户，当中82户无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珍宝海鲜坊将在今个月移离香港，母公司香港仔饮食集团说已经物色到适合的船澳泊位，并展开围板工程，为行程做好准备。集团说为免维修过程和正常业务受到干扰，公司应船澳要求不会对外透露海鲜坊具体存放地点。至于具体离港日期会在6月中，海鲜坊牌照到期前，视乎天气情况启程而来香港。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昨日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会议，探讨主要党务工作问题。会议主要讨论在党内树立遵守纪律的风气，将一些党干部中出现的逞威风、耍官僚等不健康而非革命性行为作为目标，进行强度更高的斗争问题。金正恩说要实施严格的监督工作体系和纪律审议秩序，严正的处分制度，以铁的纪律彻底保障实现党中央的唯一领导工作和党的广泛政治活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70点，跌536点，成交金额6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81点，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74，跌1.86；阿里巴巴107.7，跌5.1；腾讯控股384.2，跌12.2；美团196.5，跌4.7；京东集团246元，跌4.8；盈富基金21.58，跌5.4；南方恒生科技4.63，跌1.2。比亚迪股份319.2升3.53元，友邦保险78.2跌2.7，快手86.8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83，瑞士法郎0.99，加元1.282，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8点，跌735点。港金报17,4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23美元，卖出1,860.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啊。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定富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每日经历住时间流逝嘅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嘅回忆，庆幸仲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29度幾温，相对湿度77%。今日咧嗰个雨势系收慢咗噶啦吓，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两程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但系未来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其实咧都啱过去咗一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咁啊，因为头先我哋喺度食早餐嘅时候咧，都同阿小强有倾过下，似乎大家咧都非常之丰富做嘅嘢，系咪？ 几开心啊！虽然话呢几日都落雨啊，但我好彩。 點解啊？ 我逢親我出街咧，佢就唔落雨喎。 嗯， 我一入咗室內咧，佢就明明白白，所以我好開心啊。 咁、嗯、已經好開心啦， 開心， 有時真係自己 講自己。係啊， 係啊，咁我就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咁啱啱過去咗嗰個星期六咧，就翻嚟做咗少少嘢啦。跟住咧就約咗男朋友仔咧去拍拖仔啦。跟住咧佢就帶我去咗咧，就係一啲比較舊區嘅地方啦，就譬如可能去行下呢個深水埗啊、鴨寮街啊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記得喺個節目裡面，我就曾經有講過嘅，就係話我自己會希望嘅就係有消費券嘅時候咧，就買自己一個 projector。即係所謂就係嗰啲叫投影機、投影放映機，卒之咧星期六買咗啦。 哦， 哇！開心啊，開心啊！ 貴唔貴啊？ 開心在於嘅就係去到嘅時候咧，其實初頭嘅時候係諗住要打退堂鼓嘅，因為咧佢哋講緊話，即係你屋企嗰啲咧叫做高級啲嘅啦，起碼嘅就係五位數字或以上，起碼就係即係萬零蚊，至到嘅就係兩萬幾、三萬幾。係 啊。 只是你買了個機啫，原來仲有其他配套嘅，就是你要買個銀幕，係啦，銀幕，佢嘅喇叭已經很好噶啦。有些譬如可能係我哋講緊係短焦佢嘅嗰啲嘅，就可能你擺喺地下嗰度，佢已經可以就係喺上邊嗰度就打 project 出嚟。而家我哋見過嗰啲話，多數都係有個距離噶嘛。譬如可能就係你要打斜咁樣去打橫落去啊，或者呢啲咁就比較麻煩啲。而家嗰啲嘅短焦佢嘅，即係其實喺下邊嗰度可以 project 上去。咁嗰啲就係講緊我講緊嗰啲價錢， 都有戲院效果。 系啦，我卒之就去了解清楚啦。咁就话哇唔好啦，点啊？系咪萬零蚊真系唔舍得啊？仲要买埋嗰个银幕啊，各样配套嘅话，即系起码成两万蚊落楼。 系 咁啊，银幕都要咁贵噶？ 好多嘢啊，因为其实佢好多嘢， 因为你买得一就要买二，买得二买三。 你买得呢一个嘅话，你又会想买个好啲嘅。咁跟住点不知咧，就突然之间咧，俾阿老板叫住，佢就唔系噶，其实你有冇谂过，既然系入门嘅话咧，可以买一个嘅就系手提式嘅。 哇，正！ 我咪有啲咁嘅嘢，咁跟住佢就話係啊，即係見到一個盒仔細細嚿嘅，咁跟住咧就話呢個咪就係咯，咁又見到佢現場佢已經有一個，咁我就望望，喂唔係太差喎、當然你見佢嘅即係嗰啲解像度啊，各樣各樣嘅，梗係冇三萬幾蚊嗰個咁。 梗係啦，唔係點收你三萬蚊啊？ 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佢就咦唔錯喎，不如又試下翻去玩下先啦，咁樣大約係4000蚊到已經可以買到啦。 抵啊！ 係啦， 咁使唔使要嗰啲布幕？即係要個幕定係求其揾個 牆？佢送俾你，其實你有一埲牆，你只需要就係貼一張嘅就係布一個白幕，係啦，你中意嘅可以一個灰幕，咁跟住咧你打到落去嘅話咧就已經 OK 噶啦。但係當然啦，佢係要有個距離嘅，咁即係你屋企又有你會麻煩啲咯，即係有人喺出前行過嘅話，咁你睇唔到嘅，即係你要考慮呢樣嘢。OK， 咁跟住就買咗啦，咁啊同佢即係我覺得真係幾好咯，因為佢話有一個好處嘅就係你可以喺個廳睇又得，係你擺落間房睇又得。甚至乎可以瞓喺度投影喺 天花板度， 天花板度睇都得。佢嗰嚿嘢好細嚿嘅啫，係啊，細細嚿咁樣的色 色， 可以教嘅。但係你係要有一個焦距嚇，會比較有啲麻煩咯。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買翻去試下啦。咁樣，哇！當然啦，新市坑三日香，第一時間翻就插著佢。 第幾日啦？今日？ 今日係第三日。 哎呀，仲靚， 都幾好玩。我覺得真係幾好，真係唔錯。嗰個感覺我會覺得就係同睇電視係好唔同嘅兩種響。因为睇电视有时你睇睇下嘅话，你会唔会觉得只眼会好攰噶？但系你睇投影机有一样嘢好处，佢比较温和啲， 系 系啊，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就系会舒服啲，同埋嘅系，哇！你将佢打落去你埲墙度咧，你好似喺一个好大嘅电视咁咯， 好有电影感， 好有电影感，一个16:9，佢有呢啲而家新一代嘅投影机有一样嘢好处嘅就系你喺比较有光线嘅情况之下嘅话咧，佢都唔算系太差，当然最好嘅就系你 拉窗帘啦， 黑晒，或者你夜晚黑睇。嘅時候就有睇電影嘅感覺啦，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好咯。咁跟住我最開心，仲要咁啊買完之後，哇已經好開心啦。咁跟住佢又帶咗我去有某一個都比較舊嘅商場。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上面嘅 food court 原來係咁好食嘅， 好多嘢食啊！ 係啦，就係喺呢一個鴨寮街附近嘅有一個好大嘅商場，我從嚟未去過上面嘅 food court 嘅。最開心嘅就係莫過於如果中意喜歡素食嘅朋友，我係鄭重地介紹大家上面嘅 food court 嗰度咧有兩間，有一間係食呢一個嘅素食嘅壽司。頭先我同阿小強亦都分享過啦，我係估唔到佢有一個加州卷，上面有一塊好似係三文魚咁嘅東西。咁我就好多時候咧，嗰啲齋扮。 真嘅嘢食，你咪覺得就咦標似啊？ 係啊 係啊，雞啊，但又唔似雞嘅，係咪咁樣？但係嗰一塊三文魚不得了， 真係好三文魚， 同真嘅一模一樣。 但佢係咩？ 唔知道，我哋咬我哋咪會咗好耐， 都係嗰種質感都係 有嗰種嘅質感，但當然冇嗰種好腥嘅感覺，但係佢黐少少嗰啲咁嘅奇異醬啊，你覺得好鬼好食， 哇好開心、啊！ 係啦，佢就有一個齋嘅壽司，同埋另外就有一個嘅就係我哋食開嗰啲兩餸飯，佢就係全個檔攤都係賣齋嘅、兩餸飯或者三餸飯。講緊幾十元，但係食得好開心，亦都喺度買嘅時候嘅話，見到有好多人咧就淨係買啲餸翻屋企。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係喺現場度食啦，佢就淨係買佢啲餸翻屋企嘅話咧，跟住 都好啊，簡簡單單。 跟住佢哋兩句，咁跟住我就話：咦，點解淨係買餸嘅？咁跟住佢就話：我住附近㗎，我先食齋㗎。香港食齋好麻煩㗎嘛，唔好意思，我又扮聲。 係啦，你次次都係嗰啲師奶，你就有 咁 先 可以代表唔係佢，唔係佢講啊嘛，要跳出嚟嘅身份。 住喺附近噶，唔買餸啦，因為香港煮齋好麻煩啊，食齋好麻 煩， 特別麻煩。佢話，咁佢自己本人係食齋嘅。咁我得閒嘅話咧，我咪嚟呢度買咯。你睇下嘢好係咪？有十幾個餸嘅話，我每日買幾樣。雖然佢有時重複， 一個禮拜重複一次都冇所謂啦。 咁我就話我就喺呢度買，然之後我翻去嘅就一煲飯，我咪就係講緊一個三餸飯嘅話，佢幾廿蚊，我記冇記錯應該係$40到啦。 哇，好抵啦， 係啊， 而家出邊你求其一個常餐或者下午茶都要$40多， 可唔可以多飯㗎？ 唔知啊，我冇咯，即係我就佢話佢好好咯，即係佢俾個三個餸俾你，跟住佢仲同你講話，你送我俾個汁你，我送個汁俾你。 哇！ 咁跟住佢送個咖喱汁俾我。 有冇湯飲㗎？ 有。有一個 即係素湯， 素湯， 哦、所以喜歡好飲啊！ 真係素食嘅朋友嘅話，可以諗下。我覺得哇，呢、這個呼吸不得了，俾我發現咗呢一間嘢之後， 城市驚喜， 我諗我會經常。 Very good 啊！ 正 就係咁啦， 最緊要開心。好啦，繼續我哋節目，風騷快啊！食得開心，玩得開心，聽得開心，人生最開心，係咪啊？今日我哋會有呢一個嘅學古文啊， 係啦，冇錯， 冇錯喺。 睇電話嘅話，仲會有我哋嘅淑女關注， 冇錯， 我哋係 真人版 甜蜜蜜 啊，甜蜜蜜。 Ace of Base 嘅呢一首 Happy Nation。网上情，拒绝失败由戒懒开始。人今日嘅成功取决于你昨日嘅努力，今日嘅失败系因为你昨天嘅懒惰。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好公平，只要努力过就会有收获噶啦。无论你系边个，无关乎年龄或者性别。有人嘴里边讲得大志向、大理想，实际上乜嘢业绩都冇，点解都系懒惰嘢嘅。当人哋学习增值嘅时候，佢唞紧、瞓紧、玩紧。其实人之初性本懒，懒系每一个人嘅共性。不过如果人有梦想、有追求，你就唔会懒噶啦。只有冇梦想、冇追求嘅人，一时懒、时时懒，一日懒、日日懒，最后会浪费一生嘅性命。暮年之时懊悔不已。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失败不可怕，而造成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主要的就是懒惰。读书的时候懒惰，成绩当然不是好，学历上已经逊人一筹，到做事了，工作时懒惰，业绩当然不好，就算屋企本来有钱，继承家财万贯，不过如果你懒惰嘅话，好快最后都会将所有钱财败光。懒惰系人类嘅大敌，好多本来可以做到嘅事，都因为一次又一次嘅懒惰拖延，错过成功嘅机会。懒系唔好嘅，好多人都知道，不过好多人依然每天沉迷喺嗰啲无无聊聊嘅对话，或者睇电视嘅频道，或者百无聊赖嘅闲谈，或者上网睇啲无无谓谓嘅资讯，就咁就浪费啲时间。曾经有人问过一位大师：大师啊，点解你哋念佛嘅时候要敲木鱼嘅？大师话：名为敲鱼，实则敲人。哦，咁点解唔敲鸡啊、羊啊，要搵个鱼嚟打呢？大师笑住话啦：鱼系世界上最勤快嘅动物，成日喺水里边游嚟游去。咁勤快嘅鱼尚要时时敲打，何况懒惰嘅人呢？由于懒散，令到好多人一生庸庸碌碌，两手空空。大凡有所作为嘅人，都系勤奋嘅人。人要想勤奋，就要不停鞭策自己，努力克服懒散嘅毛病。勤奋会塑造伟人，同时都可以创造一个最好的自己。现今社会竞争剧烈，你不前进就会被别人超越，懒惰一分钟可能就会拖累一世。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有强劲的动力去克服懒惰。今日开始，不要再为自己的失败找藉口了。 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虽苦干。愿抱稳中指，咪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的事，你有你的寄望。愿你碰到理想，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烟， 亦必须直往成功虽苦干。 我哋节目吓，仲五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嘅。嗯，头先咧，我就问下马老师咧，有冇试下呢个周末？哎，你未讲呢个周末喎吓，头先你话， 我个周末犀利啦。 你系咪长周末啊？系啊。 长周末咧就冇得出去玩嘅，短周末先有嘅。 点解嘅？ 觉得几好啊！ 你长周翻学啊嘛，短周就可以去玩。 系啱啱。 唔系 long weekend 咧。有啲人会咩噶嘛？ 系，我去咗两个地方，两日都。喂，第一日咧，我哇有个朋友车我去玩，由呢个流浮山个回旋处开始， 哇， 一路。 你咩朋友啊？咁好嘅对你。 friend 啦，我想重游嗰日嘅旧地啊，就系话嗰个深湾路咧，我上个礼拜个下楼教室咪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我特登叫 走私嗰个 系啊，叫再車我哋行下，哇！一路玩玩玩， 唔同曬啦， 唔同曬，好多地方真係唔同曬，因為咧開始收地啊，原來，因為咧會有一條鐵路發楞到去嗰個流浮山有個站，跟住我唔記得咗邊度有一個站，咁跟住咧原來啲路咧真係好得意嘅喎，佢一路向前行行行行，一轉翻出去，咦？見到天水圍咯，見到個濕地公園咯， 咁近嘅咩？ 係啊。 是啊，所以啲地理你覺唔覺得好奇 怪？ 係 啊，好神奇啊！喂，一出去， 我話 你做乜仲向前行啊？我以為篤篤盡頭 咧，仲有得行啊！ 仲有得行，一路出去，跟住天水圍，跟住見到濕地公園，跟住再出翻去啦。嗰日咧就行咗呢個流浮山、天水圍同埋元朗。 揸車啫，你唔係行。 係啊，唔係即係咁樣樣兜咧，有時候落車咁樣樣。然後夜晚咧，我哋去咗屯門食晚飯，去啲小店嗰度食，好抵食啊，好開心啊， 好開心喎！ 係啊， 我同意你講啊，即係我嘅意思咪就係話，其實你耐唔耐咧，真係要轉嚟轉去，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就算你成日去，你都會間唔中嘅時候你睇下，咁就你會發覺嘅就有好多城市驚喜，同埋有好多新發現， 真 係啊，因為香港真係好正，我覺得 嚇， 好多地方都好有自己個人嘅特色，同埋好有人情味。 冇錯， 你令我諗起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咧油車河咧係對於我呢個。细路仔嚟讲咧，好开心噶， 超开心、啊。 因为我爸爸妈妈冇车啦，咁但系有啲亲戚有嘅，咁嗰阵时咧，佢哋耐唔耐咧，星期六日，梗系同你游车我咧，咁呢个节目系好开心噶， 超开心、啊。 其实唔使做啲乜嘢， 系 啊， 大个咗， 系啊， 冇嘢、做，约个朋友揸架车去，去到边度食到边度。 佢去到个回旋处，佢问我转左定转右，我话左咧就系。白泥啊嗰啲，我去过，我右我未去过，右就系话嗰个走私嗰边，我想去嗰边睇下，一路去，原来咧又去到湿地公园，咁湿地公园嗰度咧有个朋友住喺嗰度嘅，又揿佢个门钟，佢喺度，又带我哋上去佢嗰个 club house 度，又再睇啦，因为上次我哋睇咧就系夜晚黑嘅，今次睇咧就系下昼，虽然嗰日都阴阴地又落雨。 但是真的另一種感覺嚟嘅，好好似仙境咁。 係、嗯、啊，星期六我去呢度啦，咁星期日咧快脆一分鐘講曬。 星期日見到個前輩，新聞界嘅前輩，一陣古文就話你。 哇，好戰爭喎、啊嗯！ 但係嗰同佢有關嘅， 有 嘅古文， 有同佢傾偈， 同佢有關啊。 係啊，同佢傾偈，佢教咗我好多嘢。 佢 inspire 你係咪？ 係 一啲靈感就因為見到佢嗱，所以係咪好好咧？ 我知 道，你應該係要周圍 佢去探嗰個前輩，前輩就教佢不速之客。系咪咁啊？ 诶，呢度系惊栗片嚟啫， 真系好惊啊！呢套嘢 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你刺激自己，我唔会有几 睇 啊！ 系咪你 cookie 咪嗰套？ 系啊，嗰套真系吓到啦！ 但系佢个古仔好犀利，个剧本 好 正 啊！去到嗰个位，你先至将所有嘅嘢拆解翻，系一个大转变。 大家可以上网，诶，我哋今日十一点半都系讲戏嘅， 讲戏 啊， 冇错， 又有戏睇啊！ 你估？先喺十一点新闻播个，翻嚟风骚快活人。 重症的数目对公共医疗系统不构成很大影响，就没有必要收紧防疫政策。珍宝海鲜坊将在今个月移来香港，母公司香港仔饮食集团说已经物色到适合的船澳泊位，并展开围板工程，为行程做好准备。集团说为免维修过程和正常业务受到干扰，公司应船澳要求不会对外透露海鲜房具体存放地点。至于具体离港日期，会在六月中海鲜房牌照到期前，视乎天气情况启程而来香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38点，跌567点，成交金额8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0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34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52元，跌2.08元；腾讯控股379.8元。跌16.6，阿里巴巴106.6，跌6.2，美团194.9，跌6.4，京东集团244.4，跌6.4，盈富基金21.5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06.08元，跌咗1.04元，比亚迪股份319.6，升3.93元。快手86.15元，跌3.5元；友邦保險78元，跌2.9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85，英磅9.641，瑞士法郎7.94，澳元5.511，加元6.13，新西蘭元4.974，歐元係8.237，每百日元對港元5.82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8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8点，跌735点。港金报1743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14美元，卖出186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呢一段嘅观塘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 show 快活人。 丰 show 快活人第二个钟头马上送给大家。 丰 show 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博士， 请讲。 今日多劳你教导我哋多啲古文嘅常识，麻烦晒。 喂，我想知道我哋有关于，例如话你见咗一个， 系啦、啊， 就系、是、新闻 界 嘅前辈 ，因为寻晚咧就去咗个前辈屋企嗰度食饭，仲席上咧仲有好多媒体人啊， 哎呀，好玩噶呢啲聚会， 即系个个起码六字头以上嗰啲啦， 发达啦， 食饭饮酒倾偈， 系啊。 他就讲一样嘢，哇！我觉得真系叮咁样样，即系倾开偈啦。咁佢问我，佢知道我有做呢个古文嘅，佢就问 佢点啊？佢点啊？ 唔系，佢觉得啊几好啊咁样样，系啊。佢话啲学生啊差啲， 但佢做得唔好咧。 呢句系咪你家噶？呢句 我家 啲学生啊差啲啊。 系啊， 咁我哋走啦，由得佢自己教。 我唔系话你啊， 我冇份。 咁仲有边个学生？ 我唔会冇份。 你唔系话佢，即系话我啦。咁我走啦，你自己按 panel 走啫，你走啦，我系你走。 又踩啦，咁样 你又 系 又。佢又開間鋪頭叫串串共， 係啊，成個耐唔耐嘅整啲嘢我嚟食噶啦， 又食串燒啊嘛，今日 係啊係啊，誒唔係講笑啫，講笑，我係 衰， 我 係衰， 係啦，張嘴 OK， 嗱咁佢傾開偈喎，同我因為你知啦，做新聞界或者做媒體啲人咧，其實都好，雖然年紀大啲，但都係好活潑可愛。 嗯， 佢同我玩遊戲，佢話誒睇你節目成日玩遊戲，我同你玩個遊戲啊，我話好啊。咩叫波罗的海？ 嗯， 波罗的海咧个地方咯， 冇错，佢有新闻报道员， 系、 有新闻报道员， 我识佢，系呢个人， 跟住 喺度咯， 吓，仲讲咗几个，例如咧，荃湾同埋怡合道， 啊，哦，荃湾和怡合道， 系啊， 嗯。 哇！我話真係，因為我真係未聽過，咁佢分享翻呢啲，咁佢話咧，其實即係佢都話埋我啊，佢話你。都要睇多啲書啊，了解多啲嘢啊， 即係有時你唔好以為口語化咗就將的啊或者和啊， 口語化咗佢， 係 啦。 其實以前咧嗰、那個做法係點樣樣咧？我哋主持人要講埋新聞，你知唔知噶？ 嗯 嗯， 好耐以前，唔知阿張知唔知啦？ 你有冇講過啊？ 譬如我哋，我梗係講過啦。嗱，咁佢點咧？當時冇新聞部讀新聞嘅，係主持人要讀嘅。咁佢咧就會喺係啦，有時就會喺新聞前五分鐘咧， 係 答十一。佢就拎一沓入嚟擺低啦，咁你一嘟嘟，咁你就要拎起嚟講噶啦。現家係兩點鐘新聞報告，所以有時咧就會有少少吞生蛇嘅感覺，即係話臨時講起攞起就要讀噶啦。如果你裏面有一個字，呢、這個領導人咩個名點讀咧？ 係啊，布里茲列夫， 係啊， 係啊， 好大壓力噶嗰陣時， 講錯李克勤都有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冇 错， 系啊， 佢真唔系想啊， 系啊， 系 啊， 好大力， 有人消化唔到啊！突然间嗰一下就，即系佢 喺度啦， 好多好经典嘅。 我试过有一段时间都系咁嘅，因为我做嘅某一个电台啦，佢就系话啊，想俾一啲惊喜或者俾一啲新意大家，我就觉得系一个惊喜咯，就要 DJ 读埋新闻咯， 嗯， 就系好似你 exactly 系咁样， 好大力噶， 重要嘅就系可能再搭九到，佢拎入嚟俾你。其实你已经完全飞咗去啲新闻度噶啦，系啊，我一定要睇啦，系咪？ 系啊， 有啲地方名，我哋完全即系嗰啲字系好少将佢摆埋一齐噶。你跟我读到碌碌卡碌碌卡卡咁样。 系啊， 嗰阵时 的黎波里又系啦，佢又有新闻报道员读错嘅黎波里，系啊，即系我唔系话笑人哋，佢只不过系希望咧。其实佢话点解佢都有提过，但我真系原来唔知咧，原来 DJ 读新闻。是有个好处，就是说你的理解力、你的分析力、你的语意 即係你講 本來係嘅，但因為你本來第一你唔 係 DJ 讀新聞、啊， 你係啊，因為你唔係新聞，你唔係新聞出身咁啊，即係你同埋你喺嗰個時間，你嘅全副腦袋就係處理你嘅節目，但你仲要分一半出去咧去讀新聞或者係理解新聞咧。 同埋我覺得新聞應該要嚴肅啲嘅，你係唔可以錯嘅，所以你點可以咁樣咧？ 咁又 係新聞部嘅同事做嘅，你嗌佢出嚟同我飲飯飲茶。 如果你叫我鹹強， 你嗌佢出嚟我同佢拗啊， 鹹強。读新闻， 你就大镬啦！人哋唔会信噶， 系啊，真系啊， 啱啊，啱啊， 专业嘅形象吓。嗰阵时有个女主持人都成日都讲噶，讲笑咁讲，佢又好似咁啦，即系新闻前啊，掉俾佢啦，读啦咁样。澳门有个名叫何言啊，佢太快啦，佢望一望 何神 阿言啊，读咗阿言， 阿言， 啲人就问你同佢好熟嘅咩？你叫咗阿言咁样，即系呢啲都系嗰阵时以前嘅一啲笑话咯。 咁我仲听到有一个咯，就系话其实咧嗰个原本咧，佢就系话美国发明一个系统，美国发明咗一个新嘅系统，跟住咧佢块口系发过就话美国发明咗一个柜桶。跟住全部嘅人笑到人仰马翻，你明唔明啊？ 其实系有个风险喺度啊！ 哦，当然啦， 美国发明一个柜桶又明 呢个柜桶真系好， 呢个柜桶可以拉 科技， 系啊，佢话即系个全部都讲，譬如话金乃迪，有人读咗金西迪， 点解嘅？哦， 系 啊，即系佢眼唔知道眼快定点样样，总之咧就合一声就系错咗啦。咁佢都即系佢有两边啦，佢亦都觉得咧，如果系读错咧，影响到咧都系唔好嘅。 但我又 唔 敢笑人嘅，有时咧，因为嗰啲名咧，你真系未见过，你真系你凭想象。嗰阵时有人介绍苏瑞，而家大家识读。 系， 啲人读个苏炳啊嘛，最早 苏立有冇人读啊？ 唔知啦，苏炳人 系 嗰阵时有歌手叫陶喆咧， 系陶吉吉， 系啊，陶吉吉我都听过， 系啊， 都听过。 你识读就话啫，有啲真系唔识读， 因为以为有边读边啊， 啱， 系咪？ 所以我哋都要切记，咁佢都同我讲，如果譬如话写文章啊、写新闻嗰啲咧，佢话咧尽可能将啲的的了了就唔好写啦。 哦，省略咗佢， 省略晒。咁但系咧，原来我又同佢讨论翻咧，原来的的了了咧，喺古文咧都有意思噶。 嗯， 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的的了了啊，同埋知乎者也，同埋个系字啦。即系呢啲有啲系虚字嚟嘅， 吓 唔用都得嘅。但系咧，其实的的同了了都可以有意思噶。 我睇到嗰啲咩知乎者也嗰啲咩系，我就已经好惊，因为嗰啲系 又谂起嗰啲 念 书嘅日子。 系啊，冇办法能够明白，但系佢真系好犀利。佢四个字里面嘅话，其实你系要将佢解释翻嘅话，系要用十句噶嘛。 系啊， 系咪？但系好犀利咯，即系以前嘅古文。 系你哋嘅 文言文， 你哋嘅的的了了感觉系咩嚟噶？ 助语词。 嗯，仲有咧？ 助语词。 个的字系有意思嘅， 的的了了都有意思嘅， 联系一啲嘢咯。 唔系，的的其实咧就有的的啊，即系要连住写嘅。 两个的的啊， 系 啊，两个 的 的啊。 哦， 两个 有个意思系咪？ 有意思。 佢通常系一句嘅中间定系尾啊？ 吓， 你可唔可以俾一句句子我哋？ 好啊。 咩的的啊？ 嗱呢个咧好好伟大嘅，清朝有个叫林国民，佢写封信俾佢老婆，好深情嘅一个情信。 我听过啦。系咁叠字嘅， 吓佢个其中讲两句， 惨惨戚戚咁。 唔系，嗰个系另外一个嚟嘅， 吓 唔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予担忧的的非吾所忍。 的确系嘛？ 的的啊，的的非 的而且确咁解系咪？ 你谂下， 唔知啊。 系呢个系阿林国民 写 老婆，系好情深款款嘅。嗰阵时系清朝清末，咁就立立乱啦个地方，咁佢写咗一封信俾佢，就唔牺牲百死而不辞，即系话咧，我为国家死咧，写一百次都唔多。而使予担忧，可是让你担忧咧，的的非吾所忍。佢系写两个 的而且确， 冇错啦。啊， 心又的而且确咯。 阿张张真系犀 利，人哋咪讲啱咗咯。 系咯，我头先 day one 你唔系 day one， 啱一开 啱啫，又未必系 day one。 day one 只系形容词啫。 系啊，冇错，佢讲得啱，系的而且确嘅意思。咁啊，大张张。 咁系咪永远都系的的就系等于的而且确？ 唔系，有几个意思嘅，仲有一个叫明白。明白系啊， 哦，的的等于明白， 系啊，同埋明亮啊、艳丽有几个解释嘅。咁啊，大张，你用的的作句子嚟听下。 我最中意的的， 我作一句啊，我最中意打的的。 但系而家滴滴系唔同噶喎、 啊。我揸住支大时滴滴， 唔系你第一个滴打滴。的你啊，系嗰个啊，我是对的，就系嗰个意思。 我是对的，我系很喜欢打的的。 得唔得？ 梗系得啦，你哋中意点都得嘅。 而家唔同解法， 而家真系唔同解法，系啊。当然啦，时代变迁系咪？即系啲语言啊、书写文啊，其实都系唔同嘅。我都同意，系即系啱咪留喺度咯，唔啱就唔要啦。吓、嗯，佢、啊、的的仲有好多意思嘅，就有一句句子叫的的明月水，啾啾寒夜远，啾系口字做个秋天嘅秋。滴滴明月水，周周寒夜远。 一滴一滴啊，即系一滴一滴嘅意思啊？ 唔系， 系 嗰啲水嘅声系咪？ 系形容声音啊？哦， 系形容词嚟嘅。 形容词嚟嘅，滴滴一滴一滴咯。 唔系，滴滴 寒夜水啊嘛， 水 啊明月水啊。 后边嗰句唔讲啦，费事影响你哋。滴滴明月水 啊哈。 嗯， 滴滴明月水，点解系咪？ 系 点 解？呢两个滴滴系点解咧？ 形容 少少咁解，即 系 好微少。 错， 唔知。 明亮鲜明， 明亮同鲜明咁解。 冇错啦，系啦，即系好明亮嘅明月嘅水， 明 即系 应该有水， 喺个明月照住个水就好明亮。 哦，咁点解滴滴啊？ 佢中意写滴滴咁点啫？ 讲咩得咯？ 明亮咁解， 系 咁下面嗰个咩周周咩咧？周周嗰个点解啊？咁咪解释埋。下面 周周其实系雀仔叫声嚟嘅，系啦吓。咁 我冇 听 过雀仔周周声嘅， 咪就系咯。有啾啾。 咁咪啾啾声唔系啾啾声，你搵只雀仔讲啾啾。 诶，上次有一个朋友唔系好熟嗰啲雀仔声嘅， 系啊系啊， 问下佢啾啾。 Emily 姐姐咯， 系啊 ，Emily 姐姐就系 啾啾声 啊， 系 啊，好正啊，呢个正啊， 咁样啊嘛，有 系。咁鸟鸟咧，你哋觉得鸟鸟又系点写？ 边个鸟？ 咪呢个鸟咯， 雀仔个 鸟， 我鸟鸟 啊，系啊系啊， 完结咯，鸟 唔系 鸟结啊嘛，系咪 糖咩？ 嗰个叫撩结，嗰个唔系糖。 料啊， 系 料料，小时料料啊，真系好精叻。 系有几个意思嘅，小时料料你都听过， 但系未必 街 嘛， 系啊， 睇人知 形容你噶嘛， 系啊， 错，呢个唔系形容我嘅，形容阿文举嘅，孔文举，你知唔知边个啊？ 唔知， 好出名嘅 Mr. 孔啊，姓孔啊。 系咪叫 William 啊？ 唔系 William 啊？ 点啊 ，William？ 系阿举仔。 咁又点啊？ 系形容佢嘅，佢就系孔融啦。 嗯， 啊，佢就 系 孔融 啊。系 啊， 字文举系嘛？ 系啊。 系。 你记得啦？ 记得啦，孔融字文嘅系啊，系啊，系好似系佢。 系啊，举仔啦。 我中意佢阿融，融融。 嗱，呢句说话咧就系话。佢嗰陣時講咧就係話小時了了， 但 未 必 佳，係啦，佢就喺度話人嘅。 係細個叻唔得，你大個叻， 冇錯啦。嚇，我覺得幾冇禮貌。 嗯， 唔係啊，我覺得好好啊。佢幾歲嗰時候講人哋啊？ 佢嗰陣時， 但佢好勁喎，佢識得讓梨喎。 係啊，喂，人哋話讓梨係假嘅， 係咩？ 好多都係假㗎啦。佢話華盛頓咩？ 劈 咗 樹， 係 啊， 劈咗櫻桃樹係假㗎啦。 咁嗱，其實呢啲咩的的了了咧，後來都唔用啦，因為咧，其實我都覺得冇乜用。你覺唔 即 係 多餘嘅？ 係啊，係啊。嗱，知乎者也咧，咪成日都即係啲人覺得哇，啲古文好煩啊，成日知乎者也嘅。 唔知點解 㗎？啊，呢個故事又喺。出处喺边度嚟咧？ 知乎者也，知乎者个故事出处喺边度啊？ 系啊，有故事噶。 春秋， 因为你最中意 通常都系我，通常都系 唔系呢个系宋朝嘅。 OK， 系啦，阿赵匡胤咧做咗皇帝咧，咁佢嚟到朱雀门咧，见到个门额写住咧朱雀之门。 嗯。 豬係 Mr. 豬個豬，雀係雀仔個雀，知就係話知乎者個知，之門佢又鬧喎，你估佢鬧咩啦？ 豬雀之門，佢見到又睇唔過，即係睇唔順眼。 係啊，佢鬧 豬雀之門啊， 就同 佢鬧咩？ 鬧咩？就係問你鬧咩？ 唔知啊， 唔知。 佢就覺得個知好多餘咯。佢話點 解唔寫？豬著門就係啦， 點解唔寫豬著門啫？佢話係咪好好多餘啊？咁四個字，你多一個字。 即係意思其實係豬著的門係嘛？咁佢覺得就係個知或者係個的字可以。 冇錯啦。 但係豬著之門係咩意思咧？佢梗有一個意思㗎。 唔係就話豬著嘅門咯。所以佢覺得好無謂嘅呢啲嘢，所以咧 刪咗佢， 係啊刪。 我知負責就咁嘅意思啦，即係無謂嘅嘢， 無謂嘅就唔好 要 啦。好似尋日嗰個前輩都係咁講，如果我哋寫稿啊、寫成咧，甚至填詞都係，佢話將所有嘅知負責啊、的 拎走曬佢， 全部擦曬去。我諗好多前人都講過，我記得阿詹叔都講過， 有 係啊，詹叔都係咁講 嘅。佢好犀利㗎，你有冇見過？佢出咗有一本書嘅話，其實基本上係每一篇嘢。100字里面啊，就写晒，即系希望我就话俾你听嘅就，其实好时好多嘢好简单嘅咋，同埋佢就系唔使写到咁长噶，但系又咁讲，要交稿嗰啲人系好中意将嗰啲的魔料咧拿，跟住 掹长嘅， 系啊，跟住搵嚟赚钱啊， 我 试过 啊， 噶嘛， 低两格啫。 呃钱，你呢叫你唔系赚钱，你系呃钱，有啲唔同，呃钱。 因为你真系会发觉嘅啫，有好多嘢其实佢使咩讲完又讲，讲完又讲， 系啊， 拖长嚟讲。 系啊，有啲数格仔嗰啲就系咁样噶啦，系咯，咁咯。 好，知乎者也系咁嘅意思。 你再一句知乎者也。 知乎者也。 系咪好紧张咧？而家。 我觉得上你嘅堂嘅话，就系好似等住一啲知乎者也。 可以删咗佢， 可以 删， 可以省略。 破折号对我嚟讲系错折号。 你不如整首歌叫错折号。 阿范范哥， 迟早沉， 迟早沉，错折号，喂，呢个正， 系咪几好啊？ 可以啊，好啊。 有条船叫错折号。 系啊，上咗呢条船咧，哎呀， 沉紧， 有故事， 沉紧。 喂，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上一艘船啦，喂，好啦，啊，11:30啦，我哋翻嚟咧就会讲下呢个电影啦、电视啦等等， 哇，好丰富啊！ 我估唔到你又睇咗两套烂片同我一齐，唔好咁讲， 我一齐 会唔会打算介绍噶？ 唔 好意思， 介绍啊， 系咯，无谓讲， 我 嘥时间大家， 系咯，我都系觉得系咁样。 但烂片你介绍咧，人哋唔使再睇啲烂片啊嘛，都系有个价值噶吓。翻嚟再讲，11: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下午3:30举行记者会，公布今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详情。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和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王鹤龄亦会出席记者会。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表调查报告，发现医疗集团康健意外弃置医疗记录，涉及294名病人。調查發現康健在多方面存在嚴重不足，導致載有病人資料的紙箱被意外棄置，欠缺有效的資料保障政策和程序，以及欠缺提供個人資料保障方面的員工培訓。公署建議機構設立個人資料私隱管理系統，循規地使用和保留個人資料，並委任保障資料主任監察私隱條例的遵從，並向高級管理層匯報，同時提升僱員的個人資料保障意識，為機構建立保障個人資料文化。私隱專員亦提醒機構，當懷疑或者發現資料外泄事故發生時，應該盡快向私隱公署通報，讓公署提供協助和建議，減低資料外泄事故造成的損害。近期居屋和白居易計劃進行攪珠，決定申請者按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定出揀樓先後次序。居屋头十个号码结果依次系00、47、08、11、29、16、 0972643636，有关结果将上载到房委会和房署网页。房委会预计今年第四季开始拣楼，今期居屋有七个项目，合共提供近9000个单位，包括北角暨华苑、启德启恩苑、码头角冠山苑、观塘安秀苑、将军澳超明苑、沙田如德苑和东涌御雅苑，以市值51折出售，售价介乎1,240,000到5,310,000。房委会早前收到超过250,000份申请表。美国在当地星期日先后发生多宗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凌晨12点几，洛杉矶一个举行派对的地点发生枪击事件，三人死亡，四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说是洛杉矶今年来死伤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估计有多名枪手犯案，正调查事件是否与帮派有关。同样在当地凌晨，加州圣何西亦发生枪击案，包括疑犯在内有两男一女死亡，警方相信涉及家庭纠纷，是一宗谋杀后自杀的案件。另外同一日晚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个商业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死亡，两名男子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10点，跌595点，成交金额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咗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42跌2.18。腾讯控股378.6跌17.8，阿里巴巴106.2跌6.6，美团194.1跌7.1，京东集团243.6跌7.2，盈富基金21.52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6跌1.5，比亚迪股份317.8升2.12仙3，快手86.9升4毫，友邦保险78.7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4.89，瑞士法郎0.989，加元1.281，人民币6.738，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052点，跌772点。港金报17,4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27美元，卖出1,86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东区走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口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东隧口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跑马地的山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养和医院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日东轩。 先。咁喺九龙方面，牛头角嘅彩霞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彩霞道去安基苑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至到振华道嘅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北潭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潭坳一段咧，而家系全线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亚街老街士他令道去观塘、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欣澳道欣澳站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马叔正有搞到啊，腾腾震。 梁继章话我唔细， 应搞 生意咪乱使。 望着你再一番，虽知今天不应作反，还望你谅金。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大家都要出一分力，实践低碳生活，减少日常的用电量，不用的电器记住要删，冷暖气机咪滥用，出街少搭车多行路，同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食饭一样可以低碳，减少用即弃胶餐具，记得多节约，应该悭多简单，养成好习惯，一起减碳排放，目标是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咁样讲下电影电视啦，咁样咁我今个礼拜咧睇咗一套韩国嘅连续剧啦，叫做《宵夜男女》啊，吓， 《 宵夜男女》就系2020年喺韩国开始播嘅一个连续剧咁样。我睇嘅时候咧，突然间谂起一套旧嘅英美国片啊，叫做《导师先生 Miss Tushy》，记唔记得啊？ 记得。 我导师先生Dustin Hoffman 做嘅啦，就系讲佢搵唔到嘢做啦，演员啦，咁啊，身边咧就男扮女装啊，咁有少少嗰个感觉。不过就唔系完全似嘅，咁戏里边咧一男一女啦，咁佢哋系即系个爱情故事里边嘅男女主角啦。但系咧佢哋处于一个尴尬地步，点解咧？嗱，呢个女仔咧，首先个女仔咧就一个电视台嘅 up producer， 咁咧做嚟做去咧都冇人俾节目佢 produce， 咁好惨啦，即系做一个 trainee producer 啦，咁啊个个都睇佢唔起啦。后来佢写咗个 proposal， 个 proposal 咧就系一个。同性恋嘅男厨师主持嘅一个电视节目，咁咧就佢喺度煮餸啦，就有一个观众喺度问佢啲感情嘅问题，佢就系俾啲 advice 佢啊，即系好似素心星咁样，即系喺度煮餸，一路教佢咁。咁但系点解一定要呢个厨师系男同性恋咧？咁就睇翻咯。好啦，个男主角本身系个酒吧嘅 bartender， 同埋识煮下嘢食嘅，点知酒吧执咗粒，佢阿爸撞埋车，咁于是咧佢就走投无路啦。咁两个人一次倾开偈，嗰、那个 producer 咧就好烦话：，哎呀，我开咗个咁嘅 proposal， 我希望老细 OK 啦，咁样我已经坐咗四年冷板凳未 produce 过嘢。咁呢个厨师又走上绝路啦，因为阿爸又撞车，又冇钱，又失业。咁有冇钱噶？如果做你嗰个 show， 梗系有啦。咁样，于是咧呢一个本来唔系同性恋者咧，就谂啊，不如我去试下咯。咁样。好啦，咁终于咧，佢就去试呢个节目啦，当然系被录取啦。当然个节目红咗啦，咁样。好啦，于是咧，佢同呢个女 producer 咧，因为成日要拍呢个节目啊嘛，慢慢咧就中意咗呢个女仔。 系， 但佢又唔可以讲出嚟，因为佢话俾人听佢系一个同性恋嘅厨师啊嘛。咁嗰个戏就讲到底佢最后系揭穿自己嘅身份啦、性取向啦，定系唔揭穿咧？如果佢唔揭穿咧，个节目一路好红啦，佢就拍落去啦。但如果佢揭穿咗咧，成件事变丑闻啦，可能咧佢会受到抨击啦，可能成个电视台都会俾人闹啦，咁样，咁就系成套戏嗰个戏轨。咁我觉得都 可以一睇嘅，係啦，個愛情位同埋嗰啲矛盾位到底就係、是。佢點樣去同個女仔相處咧？那個女仔話：最衰你係基啦，其實我中意你噶，即係好認真咁講， 即係表白埋添啊！ 表白埋，佢仲流曬汗。其實佢都中意個女仔，但係佢一講咧，其實我都中意你啊！咁就變咗將成個節目咧、一渣渣爛曬，就咁咯。一套韓國劇叫《宵夜男女》， 好。到我未定 你先啦， 我先。我要介紹一套嘅咧，就係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嘅啦，但係我都成日間唔中嘅話會重睇又重睇嘅、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不如都介紹一啲嘅就係我睇過。最近亦都因為我哋今日要介紹嘅話咧，我要再睇多一次。個名就叫做《陽光小小姐》，英文名咧就叫做《Little Miss Sunshine》，係2006年嘅電影嚟嘅啦。我會覺得佢係一套勵志電影，因為裡面咧其實講嘅一啲情況嘅話咧，我覺得嘅就係或多或少好可能嘅就係你同你嘅屋企人都會有咁樣嘅情況嘅、就係各有各自己嘅一啲困難、一啲嘅難處，但係大家好似一家人，但係又互相埋怨。是吧 一般家庭都会有 啦。一般家庭都会有啦。咁、但係一件事发生咗之后嘅话反而会将呢一班人呢即係其实貌合神离啊、大家又有好多嘅一啲嘅嘢又拉返埋一起。咁其实个故事嘅戏轨呢就係、是、发生喺一个就係、是、一个七岁嘅小朋友一个女仔嚟嘅佢叫做 Olive。咁你如果係睇到佢嗰个造型呢我觉得哇咩电影嚟㗎。一嚟你已经介绍咗呢个小朋友嘅话呢就戴一个粉红色嘅粗框眼镜箍、牙大肚腩、长头发。 几岁啊 七岁，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佢嘅志愿希望成为美国小姐， 我觉得都 OK 吓， 选美嘅一个故事， 小妹妹可以有咁 样，系 啊，好可爱啊！ 其实佢系笑中有泪嘅，咁啊当然要介绍埋佢就系佢其他一啲嘅就系家庭嘅成员啦，包括咧就系有一个嘅就系爸爸，佢创造咗有一个嘅就系成功理论，佢周围去 sell 俾人，即系好似有啲阿 Brian 嗰啲咁样咧，周围去 sell 俾人，希望咧大家可以揾佢讲 talk 啊、出书啊或者系点样嘅话。到最後尾，佢自己一個失敗者，佢仲要破產添。好啦，另外仲有啦，就係佢個爺爺，爺爺就係一個咩人呢？吸毒啦，好色啦，口不擲言啦，就係呢啲人嚟嘅。係啦，咁而另外仲有有個舅仔嘅，個舅仔咧就係一個失戀嘅同性戀嘅教授。仲自杀不遂添。好啦，哥哥就系乜嘢咧？梦想想成为一个机师，但到最后尾嘅时候，梦想破碎。好啦， 全家都唔开心。 系啦，妈妈就劳心劳力照顾一家嘅。好啦，如果咁样嘅介绍嘅话，你会觉得就系一套乜嘢嘅电影咧？所有嘅人都系失败者。 系啊， 似写实 嗰啲戏咯，睇呢个 family 点样再走翻埋。 但 系 佢叫阳光小姐，好似好开心。 冇错，就系因为呢一个嘅旅程，其实咧，我觉得写，我觉得佢一个故事好睇嘅就系个结构系三日里面会发生嘅事。 咦？ 就係佢哋呢一班人啦、介紹咗佢哋出場咯，一個二個，你覺得哇咩嚟㗎？呢、這個乜嘢家庭？好疏離，大家貌合神離。大家食飯嘅時候就係大家食嘢啊， 唔睬啊， 講嘢嘅時候就係得個爸爸講嘢，但係嗰啲全部嘅、全部嗰啲人都覺得就係、唉， 唔好煩啦、 啊，垃圾即係嗰啲咁樣。好啦，咁其實咧，佢哋就會係六個嘅古怪嘅人個人咧，其實咧表面上就係一個失敗者啦，甚至乎互相仇恨，各有問題係咪？各有自己嘅一啲人生面對緊嘅問題。就是因为陪这个妹去参加个阳光小小姐的选举因为这样的话、在这三日里面的故事就凝聚起翻上来了。剧、情呢其实有少少不按本子、出牌的因为我最喜欢这个电影就是这个这样的、其中的一个爷爷在套戏未够一半他突然间死了。 是意外的。 佢死咗，總之就係、是、係啊，總之佢死咗咯。咁其實你咪會覺得哇，好離譜啊！咁咧就係再發展嘅就係話，爺爺嘅猝死啦，爸爸破產啦，仲有個仔夢幻咧就幻滅啦。所有嘅事咧發生喺兩日裡面，但係因為個妹嘅一個選美嘅願望，佢哋咧就團結埋一齊，會覺得有啲嘢嘅話係要堅持到底嘅。咁、我覺得我唔無謂要把即係講太多裡面嘅嘢，但係不如我講兩個我覺得好動人嘅場面 啦。好啊！ 動人嘅場面其實有一個咧，就係話個妹妹喺嘅過程當中嘅話，咁佢哋要揸車，要揸架就係黃色嘅一啲貨 van。 總之嘅就係佢要去嗰個地方嗰度，佢要去參加選美。咁中途嘅時候嘅話咧，就有一晚咧，佢哋喺嗰啲汽車酒店嗰度過夜。咁因為咧係佢個爺爺訓練呢一個妹妹去有啲表演噶嘛，你知選美咪有啲才藝表演嘅係咪？好好笑嘅嗰個表演係。咁跟住咧，佢瞓下覺嘅時候咧，個妹妹同阿爺爺講，佢就話：我驚我自己會失敗啊！跟住佢喊，因為咁啊，阿爺爺就問佢：點解你會驚你自己失敗啊？跟住佢就係話：冇啊，因為爸爸係有一個成功嘅一啲教人係成功嘅嘢，佢最憎人係失敗嘅，所以如果我失敗嘅話，我會令到爸爸好唔開心， 好大壓力啊！ 係啊，跟住爺爺突然間同佢講，佢就話：傻妹，喺我嘅眼中，哇！我想講嗰度喊，你係全世界最靚嘅，係啦。失敗係乜嘢啊？失敗係嗰啲嘅就係未去嘗試就已經因為怕失敗而唔去嘗試嘅人，你有去嘗試係咪？所以唔好怕失敗。 哇！這個爺爺好高智慧， 好勁係咪？但係佢出場嘅時候咧，佢就嗰啲口不擇言啊，亂咁噏嘢啊，其實。佢唔係， 即係同個仙女獨處咧。 佢所有嘅嘢看在眼內，喺適當嘅時候佢就會出手，或者佢俾你一個擁抱咁樣，跟住你就知道其實佢好愛佢嘅家人嘅。另外一個場面嘅就我覺得好正啦，就係舅父同埋個哥哥，佢好想阻止個妹出場去參加呢個選美，因為你見到選美嘅時候，你會發覺一個二個就係有髮型師啊，有化妝師啊，佢哋好寒酸啊，自己嗰啲即係求其要去攞個碟，跟住啲劇 set 帶嘅插落。跟住就有音樂啊，咁嗰啲 好土炮， 好土炮心咯。佢點會贏啊？咁跟住佢見到哇咁嘅情況，係啦，唔好啦，阻止佢啦，唔好出場啦，費事要同人哋比。跟住 係佢肉酸啊， 冇錯，驚佢出醜，驚佢就係話一般嘅審美眼光之下嘅話，其實個妹唔會贏啊嘛，大肚腩啊，戴眼鏡又箍牙，係咪？點不知嘅就係媽媽同佢講嘅就係話，Let Olive be Olive。嘅意思 係乜嘢就係乜嘢， 佢係點就點啦。佢想嚟參加嘅，咪等佢參加咯。 又啱喎，嗬。 係啊，佢被人批評也好，失敗也好，這是佢。呢個就係佢。 咦，有啲似你阿馬老師，每個禮拜五咧嚟，你就係馬老師嚇。是不 是我覺得是當然是啦。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即係頭先我聽完你咁講咧，我都真係哇精神為之一振。 係咪啊？ 我覺得咧，佢真係教得好好啊！你咪試下咯，咪得唔得咪算咯。 唔係啊，你俾佢做佢 做翻自己，做翻自己呢個真係非常好啊！ 同埋我就會突然間，我會覺得嘅就係好多時候就係爸爸媽媽也好，又或者我哋做朋友也好，我哋好中意嘅就係去俾一啲意見人哋啊，係咪？叫人哋點樣做點樣做點樣做，你咪由得佢自己去決定咯。嘲笑也好，失敗也好。好，呢个都是他自己要上的人生的课题来的，你俾佢做啦。哇！我就嗰一下，我直头系咧，哇！飙晒啲眼泪出嚟，即系有几多个人系真系识得知道呢个系，亦都系即系人生之道咧。咁样，所以我觉得就系你感觉上，你会觉得就系话，套戏系咁样，但系你睇下嘅话，系笑中有泪嘅一套公路电影嚟。 最正就系笑中有泪嘅电影。 系啊，你一定要睇。 多谢推介。好，仲有十分钟到12点，翻嚟咧，我哋讲之后，你由马老师介绍另外佢嘅电影。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神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笑。是结局，有日你别后悔也不紧要，洒脱。 信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知你额外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落得孤僻的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心笑，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鬼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盼望我越放大，要学有寂寞有花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心痛时命运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千里额外的必要，还抱自己再跳。 今天叫做《现代恋爱安全守则》，我哋有卫兰嘅歌曲。 哇！ 我今次介绍呢一套咧，就系今年年头国内嘅贺岁片之一，就系《奇迹笨小孩》。 嗯， 讲个男主角叫易爷，易烊千玺。佢喺2020年咧得过香港金像奖个最佳新演员， 系咪？系咪少年的我？ 系啊，好细个，佢今年都系22岁，哇！佢啲演技真系 OK 喎。 少年的我做得好好啊，都 佢即系样又似我靓仔啦。你笑乜嘢？笑乜嘢？大佬， 我都冇笑啊！ 我散眼啫。 我笑啊，因为你咁有自信咧，我好开心啊！我有一滴眼泪流落嚟，你见唔见到？ 我见到， 系一个鼻窿流的眼泪流。 你叫夕阳千玺， 我系好感动。 系佢系湖南人，我觉得佢个名几型。原来佢真系真系嘅。咁呢个故事咧，其实讲一啲国内啲人响去深圳开辟佢嘅新天地嘅，遇到好多重重嘅困难。咁呢个男仔咧，因为佢妹咧有咗绝症啦，佢妹系七八岁嘅，咁佢又必须要一笔钱。咁呢个男主角本身咧就响华屯北路嗰啲咧开咗个小摊档，就系帮人哋整智能手机嘅，即系好科学怪人咁样样噶嘛，唔知点咁样成个手机拆晒开嚟，又要装啲嘢装嗰啲啊。咁佢因為佢需要一筆錢去幫佢妹做醫藥費，要幾十萬。咁你知啦，打工就有排，就算佢呢個鋪頭仔佢都，但係佢妹就好急需，即係一兩年內必須要做啦個手術。咁佢就跟住有一個朋友就介紹咗佢做一單生意，當然啦就係輸咗啦。然後佢終於有一個機會啦，就係將一批嘅手機拆開嚟，然後將啲零件咧賣翻俾嗰個廠。當然啦，個廠唔会收你呢啲嘢嘅，但系佢终于千辛万苦喺个高铁嗰度上咗高铁，就同嗰个大老板真正嘅大老板讲见面，即系得两三分钟。当然啦，大老板隔篱总系有个人喺度左头左势噶啦。咁然后大老板同佢讲：得，我俾呢个机会你，不过冇订金嘅，你自己去做。同埋咧，你拆翻落嚟嗰啲嘢咧，如果有85%系合格咧，我全部收。咁跟住佢啊，好開心，好開心咁啊，落咗高鐵啦，去某一個站。跟住嗰個身邊嘅人問啊，老闆，點解你會俾佢機會呢個後生仔嘅咧？佢話深圳大把呢啲人喎，即係喺度唔知咩人都有喎。跟住佢同佢講，我覺得佢呢句説話幾好。佢話我當年咧都係好似嗰個僆仔咁，你當佢飾演個角色係18、19歲啦。 我老闆話：我當年都係十八九歲，一個人落嚟深圳嗰度闖。咁佢覺得佢有佢自己嘅影子，佢話俾佢姑且俾佢試。呢、這個故事幾勵志，幾感人嘅。當然咧，佢經過重重失敗啊、挫折啊，即係佢自己開咗個山寨廠啦，然後響租一個地方啦，跟住又打風喎，乒乒乓啷吹爛曬啲嘢喎。咁、我覺得成個故事真係幾好睇嘅嚇，同埋嗰個男主角真係做得幾好。佢因為好多呢啲戲咧，個男仔都要好靚啊，好著得好整齊啊等等，但係佢唔係好土炮嘅一個深圳嘅一個小工。咁因為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係我有一個朋友，佢係畫畫嘅。佢話佢嗰陣時咧都係一個人落到去深圳喺街邊嗰度幫人哋畫嗰啲畫像，俾人鬧啊，俾人趕啊。咁後來咧，佢真係好中意畫，終於佢入到香港一個漫畫向深圳嘅基地嗰度做學徒。佢一路而家佢自己擁有自己嘅公司啊，自己嘅產品啊，咁我覺得啊，好有嗰啲影子喎，有幾勵志啊，同埋咧，我自己太耐都冇翻上去啦，咁我又覺得啊，呢個感覺真係幾 好熟悉啊， 好熟悉嘅嗰啲街啊，嗰啲諸如此類嘅嘢啊，咁我都推介嘅呢部電影。 好， 呢、這个就系奇迹笨小孩。 系非常之好啊。 好，阿马面笨小孩，你细个嘅时候咧，有冇啲咩奋斗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啊？或者喺呢个下流教室里边，即系我即系咁讲啫，系咪啊？你都做过呢个十八九岁噶嘛？系咪？即系揾机会嘅年青小伙子，嗰、那个年纪咧，十八九岁咧，系好多憧憬啊，同埋系会好想乜都试啊。你会唔会啊？即系咩都想试。 但我覺得難得嘅就係話，其實我哋香港好少咁樣， 好少呢啲啊！ 即 係 我嘅意思 係離鄉別井落嚟好少，即係你最遠都由天水圍， 係咪啊？即係其實係我哋少咗一種呢啲咁樣嘅，就係、 真 係 萬水千山。 同埋要破釜沉舟嘅、 真係啊！ 有好多有時，譬如可能你睇到有一啲嘅訪問都係啦、譬如好可能嘅就係佢哋北漂去到住啲乜嘢地方啊？希望可以譬如 let's say 我有一個音樂夢，但係佢去到嘅就可能要住喺啲地下室啊，同人哋 share。其實我覺得 嗰啲環境好惡劣嘅，我哋接受唔到嘅。 所以就係咁樣，但係我又覺得年青人喺你可以捱嘅時候，能夠可以捱過呢一樣嘢，都係人生裡面难得的一个时候来的。 啱， 所以我又即系 捱过咗就 O K 噶啦， 系 咯，系啊。 哪怕是就算你唔成功，我觉得喺追寻嗰个过程当中嘅话，都系你人生嘅一啲养分嚟。 冇错， 当然唔好变坏咯。 系啊，同埋 即 系 好似唔系你咁样啦，系咪？ 我冇变坏啊， 你梗系有。 佢唔好变坏，佢本来就系坏，佢冇变。 你望清个我真面目， 佢个初心就系坏，你明唔明？佢唔系变嘅。好啦，翻嚟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哋会有 Yoyo 啊， 同埋 好甜啊。正， 好彩关注咗。 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个话题嘅就系甜蜜蜜啊， 正啊， 甜蜜啊。 话只要出现重症嘅数目，对公共医疗系统唔构成好大影响，就冇必要收紧防疫政策。美国喺当地星期日先后发生多宗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當地凌晨12點幾，洛杉磯一個舉行派對地點發生槍擊，三人死亡，四人受傷，其中一人傷勢嚴重。警方說是洛杉磯今年來死傷最嚴重的槍擊事件，估計有多名槍手犯案，正調查事件是否與幫派有關。同樣當地凌晨，加州聖何西亦發生槍擊案，包括疑犯在內兩男一女死亡。警方相信涉及家庭糾紛，是一宗謀殺後自殺的案件。另外同日晚上，印第安納波利斯市一個商業區發生槍擊，一名男子死亡，兩名男子受傷。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99点，跌606点，成交金额9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34元，跌2.26元。腾讯控股378.2元，跌18.2元。阿里巴巴106元，跌咗6.8元。美团192.7元，跌8.5元。京东集团244.2元，跌6.6元。盈富基金21.52元，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59元，跌1.6元。比亚迪股份317.8元，升2.12仙3。快手86.5元，冇起跌。友邦保險78.8元，跌2.1元。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元，英磅9.648元，瑞士法郎7.935元，澳元5.515元，加元6.127元，新西蘭元4.976元，歐元是8.2338元，每百日元對港元5.819元，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837元。日經平均指數報27,046點，跌778點。港金報17,45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3.46美元，賣出1,863.9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西贡的北潭路由于较早前有冧山泥，北潭路来回方向近日北潭坳一段现在仍然是全线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亚街路街士滩令道方向观塘、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欣澳道欣澳站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柏景湾六座、大角咀港湾豪庭五座、湾仔告士打道144-149号城市大厦、荃湾大河道100号海之恋商场二楼、2021-2024号铺彩汇轩、鸭脷洲利东村利东商场二期、101A号铺萨利亚意式餐厅、大角咀大全街47-49号大满楼地下创意餐厅、大角咀埃华街116-118号大英楼地下7C号铺新耀记食店、旺角西洋菜南街59号及61号铺地下及阁楼银龙茶餐厅、马鞍山恒安村恒安市场26-27号铺4喜牛腩粉面、旺角西洋菜南街2W号一楼云桂香米线专门店。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记

好，相处之道，你觉得点样先为之甜蜜呢？ 我觉得嗱，两个人相处都系要互相尊重啊，隐隐知唔知道？嗱，尤其是系你依家。结咗婚啦，吓咁咧就要相见好同住难噶啦，大家都知道系咪？咁咧就要互相尊重啦，系啊，即系有礼貌啦，咁样咯，即系结咗婚几多年啦，我觉得都需要呢啲嘅。咁即系一只手拍唔出声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你又尊重佢，佢又尊重你啦，咁就好开心，好甜蜜噶啦。 系啊，鬼唔知阿妈系女人咩？你讲啲嘢。 系啊。 即系其实你觉得系互相尊重，系嘛、 啊？ 即系相处之道 咯，有礼貌咯，系、 嗯、 啊。同埋有啲嘢真系如果一齐住咧、 嗯， 即系有啲嘢人哋对方唔中意就唔好做咯，系、 嗯、 啊、 嗯。 即系譬如你开大号啊， 嗯、 或者放屁嗰啲咧， 系啊，唔系 OK 喎、啊， 我唔得，我接受唔到，可能我自己洁癖，你得啊，你得啊。 唔系咁，但系你始终会有噶嘛， 匿埋咯。 嗯， 我觉得好私隐啊，同埋好肉酸咁，好似个形象咁样。 哦、 我接受唔到，你接受到嘅。 因为我同过有一啲嘅姊妹图都有倾过呢个问题，咁就讲紧嘅就系话，你究竟几时先至知道就系对方接受自己，同埋嘅就系自己喺佢嘅面前能够做自己咧？就系、是、你会够胆喺佢面前嗰度 唔 咁样，咁跟住你就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啦。但系大家都唔 会臭噶嘛， 系会啫。但系你嘅意思系话，即系佢你系可以喺佢面前度够胆做呢一啲喺其他人面前唔够咁做嘅嘢咧？咁你哋两个感情应该有啲升华。 够胆喎，即系唔系几好啊嘛？ 咁、你哋两个可能应该有啲嘢。 唔系，即系我唔中意啊，我唔中意我自己喺佢面前做啲咁嘅嘢。 哦， 即系亦都唔中意佢喺我面前做啲咁嘅嘢。 即系你觉得形象其实都需要嘅、 即系我觉得系啊，我会，因为可能我洁癖好麻烦 啊吓， 冇错。 好啦，嗱咁当然啦，又话甜美嘅生活，即系我引申到嘅就系咧，会食一啲甜嘢啦。嗱、所以即系人都知道噶啦，食得甜嘢太多嘅话咧，系需要戒糖嘅，因为咧、可能系对于你自己啲皮肤啊，又或者系身体啊，各样各样。其实都好似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但是又这样说，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总会存在的东西的话，不会说是一面倒不好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吃东西的话，如果你吃甜的，你戒不到吃甜的，我觉得都是 有好处的。 我知道你刚刚找资料推翻我之前成日都说吃甜的不好呢， 不是因为你成日针对我，你什么都 有起哄， 我喜欢吃那些东西，你 成日 都我又不舍得的、你这么甜美。其实咧有好多嘢都可以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噶，系啦，食甜嘢有啲咩嘢好处咧？咁样 系啊，譬如你有时甜嘢，譬如黑朱古力都好有益啦， 非常好。 系啊，黑朱古力有时对心脏啦、或者你血清素又可以提高啲咧、心情又好啲啦， 冇错。 咁有好多甜嘢其实都健康嘅， 例如咧， 例如即系譬如番薯啊，番薯，我嚟啱分享一个番薯拔丝俾大家啊， 你唔好食咁多啊，放屁啊！ 忍住或者匿埋咯，到时 番薯拔丝，拔丝唔系通常都系食话香蕉定系咩嘅咩？ 香蕉又得，番薯又得，番薯都好有益噶嘛。你干啊，眼干啊嘛，食番薯对眼好啊。 我真系唔知道， 所以特登谂俾你噶呢个食谱。 嗱，譬如可能如果你真系要食甜嘢嘅话，你食啲比较系健康啲嘅， 即系唔好食啲精制糖嘅嘢咯。即系譬如你白砂糖就冇咁多，你可以食啲罗汉果糖啊嗰啲咧。 冇错冇错，而家都好兴 啊，系啊，比较健康少少，贵少少， 好贵哦， 食落自己个肚。都 OK 啦， 同意嘅， 系嘛， 系啦。咁你觉得你会提议嘅就系食多啲番薯啦， 食多啲系咯，天然嘅甜嘢就令到自己心情都会开心啲、我自己都会有时食甜嘢，譬如你水果嗰啲果糖其实都系甜嘢嚟， 冇错。 或者有时你食嗰啲 yogurt 啊，嗰啲加啲水果落去啊，又系即系其实都可以满足到你食甜嘢，唔系一定要食啲哇甜到流嗰啲忌廉蛋糕嗰啲先系甜嘢啊嘛， 嗰啲你間唔中咯， 系啦，嗰啲間唔中我都會食嘅。 因為有一間大學亦都做咗啲研究嘅，咁就係馬家姐讀嗰間尼羅河大學咧，咁佢就係話，原來你係唔可以完全 cut 曬食一啲甜品或者食甜嘢嘅。其實佢話咧喺控制體重方面嘅話，如果你間唔中可以俾自己去食一啲甜嘢嘅話，反而係喺控制體重方面嘅話係會幫到手。因為咧你會有時血糖過低，又或者佢就係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嘅時候嘅話咧，如果你 cut 曬佢嘅。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其他的问题就会来了，没错。所以其实你不可以说完全因为觉得吃得糖太多的话，对自己身体不好的话是完全不吃，又不 行的。间中吃又不是日日吃， 是 的，开心一下。 刚才你说得很好，譬如可能讲说我可不可以有些东西去代替呢，是有的。除了你刚才说的番薯是一个好的选择之外，例如你可以吃的就是一些譬如举药的大菜糕，是吧？又或者就是一些健康的甜品的话，譬如可以吃这个就是鸡蛋布甸 啦， 啊， 会唔会好啲啊？ 会 咁多糖啊！ 呢啲尽量天然嘅嘢，但系又满足到你食甜嘢嘅欲望。 啱啦，仲有譬如可能咧，而家就好正啦，我觉得有凉粉啦， 啊， 你可以就加啲生果落去，就系整凉粉啦，同埋嘅就 系 呢个低脂嘅乳酪雪糕，其实都系一啲好好嘅选择嚟 嘅。仲，啊，有豆腐花。 哎呀， 豆腐豆类咧， 冇错冇错， 唔好落太多糖咯， 唔好太 多系啦，或者你用滚水煮热嗰啲罗汉果糖倒落去都 OK 嘅。 哦，系啊， 系啊，咁咪健康过你落嗰啲。 如果你咁讲罗汉果糖嘅，就系可以自己喺屋企度搞。 可以，你去买咗啲罗汉果糖翻嚟上网或者一啲大型超市啊买啦，之后你咪用热水煮溶佢，即系当糖浆。譬如你饮嗰啲热冻柠茶啊，你咪自己落呢啲咯。即系你唔想饮咁多其他糖的话。因为好多人生酮或者减肥都是用罗汉果糖。 哎，我不知道。 是啊是啊是啊。 哦，就是用这种来作为代替。 是啊是啊。 但精制的糖，我刚才你所说的 白砂糖 那些 就 真的要咳 了。 我家是没有的。 罗汉果糖那些糖尿病患者都喝得那些这些糖的嘛。 那就可以 OK 了。 好 的。是啊，没错。 嗯，另外还有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如果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信号，譬如好像你会不会突然间这样的想吃朱古力啊。 会啊。 或者突然间想食嗰啲咩嘢啊？咁样，其实咧你亦都要留意呢，這个咧就系身体俾你嘅一啲信号，想话俾你听嘅就 系， 你会缺乏咗一啲咁 一 啲嘢。原来咧有一啲嘅研究亦都有报道嘅，就 系 话，如果你系突然之间好想食一嚿朱古力，或者系好想食一啲甜嘅嘢嘅话咧，有机会系镁质。即係 magnesium 呢一樣嘢，你就欠缺咗，咁所以咧，你嘅身體就會話俾你聽嘅就啊，我而家好想去懟一個朱古力啊，或者係想懟一個芝士蛋糕啊咁樣咯，係啊，所以佢就唔好忘記你嘅身體同你講説話，所以就唔好所有嘅嘢嘅話就咳油啊，咳曬所有嘅嘢，其實咧反而到最後尾嘅時候咧，係對於你自己嘅身體咧有一啲唔係咁好嘅啲影響嘅，係 啊， 咁咯，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咁今日一陣間嘅話，你翻嚟會同我哋介紹嘅就會做啲咩嘢，但係呢一期我又见到就系整到个蛋糕啊，蛋糕会唔会比较难啲喺呢度介绍啊？ 蛋糕就做就唔难，讲就可能会比较多资料，难少少，系啦。如果番薯拔丝咧就快靓正好多， 系 好嘛？ 即系番薯拔丝 啲啦。 转头翻嚟嘅话就会教我哋点样做一个番薯拔丝，系咪切合我哋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嘅？就系大家要甜咪咪嘛。好，转头翻嚟嘅话，我仲有悠悠啊吓，咁啊出现喺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咁啊今日咧会教我哋整一个嘅就系呢个番薯拔丝，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悠柔主理。 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头先我讲到甜咪咪，咁啊，当然要教大家煮一啲甜品啦，系咪？ 冇错。 好啦，咁今日要教我呢个甜品嘅话咧，听讲好简单嘅啫噃。 真系好简单，好简单，只系三样材料。呢个番薯拔丝，三样材料 系。 我哋第一样材料系番薯啦， 一至两个啦，睇下你食几多啦，冇所谓。咁、咧水咧就半碗。 系。 嗱，咁你可以用罗汉果糖大半碗，咁、健康啲啦吓。咁、我哋讲个做法啦。 好啊。 咁番薯去皮切件啦。咁我哋用熱油啦，大約150度嘅中大火咧炸佢，炸佢大約5分鐘咧，佢就會炸熟噶啦。咁、如果你想 confirm 佢熟唔熟咧，你篤隻筷子內，如果插得入嘅，插得入個番薯就熟咯。 幾好喎、 啊！係啊， 係點啫？即係我哋整啲咩馬？整嗰啲薯仔都係噶嘛。 係啊， 總之你哋揾個筷子插入， 係 啊，插得個入嘅話，你就筷子熟啦。 咁之後咧，我哋就拎。捞起去擎干啲油先啦，咁之后咧，我哋大火啦，加啲水，加头先个半碗水，再加埋啲罗汉果糖咧，就大火煮到佢啲泡泡咧变密嘅时候咧，就唔好搅佢。你倒咗水，倒咗糖内就唔好搅佢攞嘢。咁咧你就见佢滚起就转中火，之后咧等佢咧煮到咧啲泡泡变到好密啊，开头大包大泡泡啊， 开头好似只眼核咁嘅，跟住变咗 好似熔岩咁嘅，之后就变咗卜哩卜哩卜哩卜落咁样，咁之后咧。之后咧就变到好细泡泡咧，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搅佢啦。 啊，细泡泡先 至汤汤嗰啲叫咩啊？大汤巾啊，不汤饮嗰啲嗰啲个底咧搅佢，搅到佢咧冇晒泡啦。 哦， 变咗浅啡色咧，之后咧你就可以倒啲番薯落去。头先炸完嗰啲番薯倒落去搅两搅咧，就可以捞起去噶啦。 吓、 如果你想佢个外皮脆咧，即系好似嗰啲脆冰糖葫芦嗰啲啊嘛，咁你可以浸冰水。之后就外脆内软，又甜蜜蜜啦， 哇！ 系啦， 咁易做噶咋？ 系啊，好易做，你以为好难咧？其实 我以为好难。 有啲人用油加糖咯，但系我觉得水加糖健康啲，同埋都做到同一样嘅效果咯。但系食呢个番薯壳，你话斋惊放屁咯， 系啊。 咁啊，欣欣如果新婚咧， 你唔好针对我。 我特登为佢而设啊呢个环节。 可以变咩？ 系啊，就如果你个伴侣唔中意你喺佢面前放屁，就唔好。匿埋咯，嗱，因为咧生活上好多小细节咧，相见好同住难啊，你要记住啦。咁咧令到你嘅另一半咧，想你令到另一半窝心啊、开心啊、甜蜜咧，咁咧就要互相迁就啦，同埋好多小细节你要记住，譬如你老婆啊、你老公中意食啲咩，你要记住啦。咁样同埋你甚至乎爱屋及乌， 系 你伴侣嘅爹哋妈咪啊，中意食咩唔中意食咩，你都会记住咧。其实另一半都会觉得好甜蜜嘅，少少。 哇，使唔使咁好攰？我就 咁，你中意一个人，你就会记住佢啲嘢噶咯。 你又讲得啱嘅，即系四大长老，系咪？你都要关注到嘅话，咁就真真正正嘅就系由内到甜到爱啦。 爱 ，you know， 我知道，我都会爱你噶， 我爱你，莎拉姐， 今日好好啊吓，呢一个嘅拔书 梗系开心啦。你最中意食甜， 系啊，同埋我 都讲， 我从来都唔知道原来系咁简单嘅， 因 为我听人哋讲又话要咩买麦芽糖啊，有啲咩嘢啊咁样。 唔使咁複雜， 咁啊好啦， 冇錯， 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試下，等大家可以繼續甜蜜蜜， 都健康啊！ 間唔中食下嘅話咧，都令到自己心情愉快，好似聽我哋嘅熟女關注咗一樣。唔該曬悠悠， 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张万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下午3:30举行记者会，公布今年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的详情。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和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王鹤龄亦会出席记者会。今期居屋同白居易計劃進行攪珠，決定申請者按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定出揀樓先後次序。居屋頭十個號碼結果依次是00470811129106974436。有關結果將上載到房委會同房署網頁。房委會預計今年第四季開始揀樓。 为期今期的居屋有七个项目，合共提供近9000个单位，包括北角暨华苑、启德启恩苑、码头角冠山苑、观塘安寿苑、将军澳超明苑、沙田如德苑和东涌御雅苑，以市价51折出售，售价介乎124万至531万。房委会早前收到超过250000份申请表。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发表调查报告，指出四间物业管理公司不当收集、保留和使用业户和访客个人资料，涉及的分别是昌生物业代理及管理、创艺物业服务顾问、专家管业和宜信物业管理。私隐专员已经向四间物业管理公司发出执行通知，指示这些公司纠正违反的事项，以及防止同类情况再发生。公署建议物业管理界别引入个人资料私隐管理系统，将个人资料私隐保障纳入团体的管治责任，在制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的政策或者措施前，应该先进行私隐影响评估，以及考虑是否有其他侵犯私隐程度较低的替代方法，并委任保障资料主任，建立尊重个人资料私隐的文化。本港昨日新增814宗新冠病毒确诊，怀疑 BA.2.12.1 变种病毒个案再多16宗。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说，上月感染 BA.2.12.1 的美国抵港女子到访太古城三期麦当劳之后开始传播，至今有近100宗相关个案，但数目不算多，占全港确诊个案不够2%，相信是由于本港接种第三针比率已达60%，有非常好的屏障。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比较担心 BA.4 和 BA.5 变种病毒，因为除了有 Omicron 和 Delta 的突变，抵御疫苗的能力亦比 BA.2 高出4.2倍，更容易突破疫苗保护。萧杰恒又说，只要出现重症的数目对公共医疗系统不构成很大影响，就没必要收紧防疫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93点，跌612点，成交金额9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74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34，跌2.26；腾讯控股378.2，跌18.2；阿里巴巴106.1，跌6.7；美团192.7，跌8.5；京东集团244元，跌6.8；盈富基金21.52，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64；比亚迪股份317.2，升1.52；快手86.55，升5仙；友邦保险78.75，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1，瑞士法郎0.99，加元1.282，人民币6.739，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635，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努力迎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片段人间，咸鱼白菜各有所爱。 我叫做咪咪啊，今年21岁，是一个啱啱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以前我总是觉得自己都算是一个聪明人，思路清晰，清楚明白自己想要啲乜嘢。但是自从我入咗呢一间公司之后，我个脑筋就越嚟越迷糊啦。我越嚟越唔知道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点解会咁？咪就系因为佢哋两个咯。 咪咪，你望住我的眼，你明唔明我个心其实系点样嘅咧？ 你唔好咁啦，你个心系点样？要照个 X 光先知道、啊。 唔使。凭我同你讲嘅嘢，同我做嘅嘢，你应该好清楚我个心。如果爱你，必须加一个年期。我希望100万年。 我冇咁长命噶噃。 虽然技术上我同你都冇咁长命，但系 spiritually 精神上，你永远存在喺个脑海里边，100万年，一年都唔会少啊！ 嚟嚟嚟，嗱，讲紧嘢呢一个咧就叫做阿迪啦，佢有着史泰龙咁样嘅身影，沃达夫咁嘅文采，成日同我讲埋啲奇奇怪怪嘅说话。不过佢嘅心意我都系明白嘅，至于我中唔中意佢啊？哎呀，我都唔知啊，我谂有少少啩，因为佢睇落真系几型仔噶。 咪咪， 哇吓死我做咩？ 外形有咩重要啊？最紧要系内涵。男人系一个家庭嘅基石 （cornerstone） 或者叫 foundation。是一个女人的依傍，我告诉你，女人如果揀错男人，就好像搬入一间危楼，表面好像没什么，但是如果翻风落雨，这间危楼分分钟会冧，到时真是唔砸死都吓死得。 你啲鼻屎塞住个鼻， 系啊，呢个鼻敏感嘅，讲嘢拥起个鼻呢一个咧，呢个咁样嘅就叫 rich 啦。透唔到 气，鼻屎塞住个鼻。 其实咧， 通下佢啦。 佢亦都系我部门嘅主管嚟噶，我嘅老板。不过咧，明眼人都睇得出，佢对我其实绝对有另外一种意思嘅。我学佢啊，佢嘅条件都唔错噶，人工高啦，有几间物业啦，出入又揸靓车喎。不过如果讲到情趣，佢就装啲咯。 够啦、啊！你唔系中意呢个鼻塞佬啊嘛？吓！ 我是 Richard， 你唔系中意嗰个周身肌肉毫无内涵嘅男人啊！ 你唔好咁样争我啦！ 信我啦！你望住我，我先可以令你幸福，你明唔明？ 你边度啊？ 我是 Richard， 我先可以令你快乐、 啊。 我是 Richard。 心仔好纠结啊！到底幸福同快乐，佢哋系咪同一样嘢嚟噶啦？如果唔同嘅话，我应该要幸福啊，定系要快乐咧？我俾佢哋两个真系搞到唔知点算好。终于有一日，嗱，你哋两个听住啊！我今日约你哋两个出嚟咧，因为我有一个决定系要同你哋讲噶。 系咩？系咩？系咩？系咩？ 我系 Richard， 系咩啊？ 唔使句句都讲自己个名噶，Richard。 OK， 我记得你系边个，佢都记得你系边个，认得你系边个，一听你鼻塞嘅声就知你系 Richard 啦。 系啊，我希望咧你哋为我做一件事咯，嚟表示你哋中意我嘅程度咯。嗱，之后咧我就会从你哋两个之间拣一个噶啦。 哦，好啊，好，做咩做咩嘢啊？做咩嘢？ 我系 Richard， 送一份礼物。算唔算啦？ 吓，你哋自己谂下咯。就算要睇下你哋有冇创意咯。 得好，讲得啱啊！ 我一定会赢你 嘅。我知你鼻屎多过我嘛。 系啦，嗱，你哋两个唔好争住下。嗱，我俾一个星期嘅时间你哋啊，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就要喺呢度见噶啦。 好。 哇，着咗声啊！一个星期就到啦，你哋有啲乜嘢说话要同我讲？ 有，我先嗱，鼻塞佬冇出声住，我好怕你啲鼻塞声吓，我用我嘅心灵，我嘅肉体，spiritually、mentally and physically 为你做咗好有意思嘅事。 咁系咩先得噶？讲咁耐？ 你等一等。 哇！你做乜除裤啊？你 系咯？阿迪。你是阿迪，你做咩大庭广众除裤？ 两位唔使紧张，我唔系想除晒条裤，我系除少少。你睇下我个大髀啦，睇嚟啦啦啦啦， 纹身 系啊！你睇下靓唔靓？我喺两只脚上面分别纹咗，嗱呢一边系你，呢边系我的样，嗱几靓啦，纹咗你 几？ 咁、 啊、 你 两只脚 合埋嘅时候，我哋咪接吻咯？ 诶，我就系谂住咁样，系啊。梗系咁啦，有意思噶，代表我永远喺你身边，就好似左脚右脚右脚左脚，歌仔都有得唱系嘛、嗯？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牵着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 够啦够啦，唔使唱啦、啊，我明白噶啦、哦。好啦，咁你 拜唔拜啊 ？Richard 到你啦， 到你啊，鼻塞佬， 我同你讲。我是一个人最近因为被到安全感佢。所以我已经买了一份巨额的保险。如果我这么不好彩有什么冬瓜豆腐丝瓜菠萝大豆芽你就可以得到巨额的遗产和保险金。 嗯、 真的 step 十世都 step 不晒。 我听你讲就很辛苦。OK, 但是这样就算我得到啲钱的话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还有哪个会去锡我呢 咁又系，其实我讲嘢都好辛苦。 到时揾我，到时揾我，佢死咗到时揾我。 唔系 嗱，我都话我好过佢啦，咪咪系咪呀？ 嗱，我一个人咧系要用行动噶，唔系净系靠讲噶，更加唔系净系靠一个纹身咯。Sorry， 我唔拜。 吓，咁即系我哋两个都冇赢啊？ 诶，咁又唔系噃，你哋两个都赢噶。 吓？点解啊？ 因为胜负都仲未分，虽然冇人赢，但系都冇人输，你哋仲有机会噶。 咁跟住点啊？咁阴湿嘅 一关，请你哋回答我一个问题。 嗯， 边个嘅答案最好嘅话，边个就会赢。 哦，好好好好， 听住啦噃。如果我同你阿妈一起跌落海，你会救边个先？ 救你，一定系救你。 点解？ 因为我阿妈已经去咗卖咸鸭蛋，根本冇可能跌落海。 答得好好啊，咁你呢？ 我两个都唔够。 点解啊？ 我都唔识游水，我救鬼咩？我喂，等人救我差唔多啦。咁边个赢啊？ 我赢。 咩意思？ 咩意思啊？唔明啊？ 你哋两个啊，都系虚有其表啊，完全冇智慧同埋灵魂噶。好彩啊，我而家早啲知咋。而家嘅女人唔一定要靠男人噶。Sorry 啊，我两个都唔拣啦。再见。 你揾笨咩？我捻住个鼻咁耐。 我走啦，拜拜。 好啦，片段人间送俾大家。其实咧呢、這个世界上咧有句说话咧叫做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啊、嗯。马小强咧见到马博士咧就劲好多啦，系咪先？ 真系啊， 系啊，好犀利。 我唔知点解咧，你个姓啦，即系马啦，系、唔知摆咩都得噶，系咪？即、就、系、是、马屁、马屎啊，咩都得噶。跟住咧，小强又系噶，即系 你 强。 点解你一谂咧谂得咁衰？马屁、马屎。 系啊，佢 OK 好衬佢啊， 好 似乌龟啊， 好和谐、啊， 我觉得 OK 啊， 好冇违和感觉。 Down to earth。 唔止 down to earth， 你摆乜嘢都得噶。 down to under earth， 落到底啊。 under privilege， 冇错啦。网上咧有啲文章咧，佢就话咧，其实好多嘢咧，即系佢一改咗名咧，好似咧 high 咗啲咁啊，即系高级咗，贵咗。 即系升格， 升格咁啊。譬如话拆散咗嘅 burger 啦，即系佢冇咗拆散咗，叫做 all day breakfast， 其实都有几份嘢啦，拆散咗，就即刻咧可以卖贵好多。 即系有面包啦，有块诶牛肉 啦， 有烟肉啦。 有啲黃豆啦， 咁其實佢比 burger 多啲嘅， 多啲 唔止嘅。 問心我幾中意食， 我都中意啊，好開心啊！特別你十一點零鐘食咧， 係啊 ，brunch 嘅時候， 你千祈唔好九點鐘食喎， 太大啦，係 啊，真係好正，好開心。 另外咧，佢話未熟蛋係對呢一個温泉玉子，即係未熟蛋即係半生熟啦，但係改咗名叫温泉玉子咧，又係啦，佢話咧好似。勁咗好多咁嘅樣， 講下啦， 都係噶。 嗱，我 諗到， 我諗到，我哋嘅臭豆腐咧，味之豆腐得唔得啊？ 味之豆腐 係啊，重味之豆腐， 味之豆腐 得唔得？ 得，你咪試下。 你自己安咗個名啊？ 安啊，自己安啊，得唔得？ 未知啊。 你如果臭豆腐好似好好好。好香土味啊嘛， 同埋個臭字你就會一嚟，你已經嗰個 負面。 對於下嗰個食物 又係 唔係咁好？ 或者想味豆腐會唔會好啲？ 想味豆腐 OK 啲， 高 檔 咗啦， 真係爭！ 即刻$20一嚿，想味豆腐。嗱，我註冊咗，你唔好跟我。 又或者有啲嘢加個古早，你覺唔覺得你係 一大 優 惠？ 係 啊， 冇錯。 其實咪又係嗰啲嘢。 喂，我哋車仔面安個咩名好咧？ 古早面咯。 仲有系嗰啲叫做咩啊？自助餐叫乜嘢啊？ 自助 定食定 系啊？咩定食啊？咩预咩定食啊？咩咁你会觉得佢就会劲啲咯？唔系定食系成个 set 度嘅，系啦就定食。 喂，阿博士，风骚发明改咩名好啲啊？ 唔改呢个名唔改，真系 冇错， 继续用啦。 我就 系 名牌子嚟噶嘛， 改乜嘢？ 老铺 唔系咩啊？ 唔系 点 会讲啊？ 多谢大家支持 招牌。 今日咧，东主暂时去食下饭先。听日10点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再玩过，好吗？ 再见。 好嘅， 拜拜。Yeah.